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到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吓，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好似都系继续挂咗喺度啊，咁啊都寻日又系噶啦，今日咧都系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啊部分时间多云，咁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啊最高嘅气温啊33度啊吓，咁啊睇嚟啲天气咧都系热啊，跟住落下啲雨啊，然后继续热啊，蒸笼啊，咁啊可能都系呢啲天气啊，咁啊见到吹微风，咁所以咧都唔会话好凉快噶啦，咁都系焗啦，同埋热嘅感觉比较上多。好啦，朝早嘅时间，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咧喺星期二嘅早上，2021年嘅9月14日起身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一啲嘅事情，我哋唔系睇得到希望先至坚持。你有冇谂过就系因为你嘅坚持，坚持咗落去，所以先至会见到希望咧？如果个个都见到个终点，见到希望就先至跑得到嘅话，呢、這个世界咧成功嘅人会更加多。但系我哋见到成功嘅人其实真唔系好多，就系因为好多人咧系坚持咗，佢哋明白坚持咗先至会见到希望呢个道理。咁你可能会谂啦，喂，但我都唔系一个完美嘅人，咁我点可以追寻到我自己嘅希望呢？其实唔完美咧系正常嘅，冇一个人咧天生出嚟就喺佢自己嘅界别入边啦，成为王者，成为成功嘅人士，边度有一出世就识得跑噶？系咪都要经过呢个磨练？就算你唔系一个完美嘅人，咁就啱啦，因为你发觉原来呢个世界上咧。所有嘅事情，所有嘅人都系有缺点，有缺点，有裂痕，咁样先至啱啊？点解啊？有裂痕嘅地方啊，光先至会射到入去。呢、这个光就系一个希望之光。当我哋坚持咗我哋自己嘅目标之后，我哋会见到希望，我哋会见到光，即系代表你嘅坚持系啱，喺你嘅眼前嘅路亦都系正确。只要你再用多啲嘅毅力嘅话咧，咁你嘅眼前就会慢慢行出一片属于你嘅天空噶啦。个问题就系你自己到底在乎啲乜嘢咧？而家你执着嘅，或者你坚持嘅呢一条嘅路，会唔会咁容易放弃先？ 可不可用余下搏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想这心花不会枯，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欺侮，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从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晨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咁多位，今朝早想同大家讲一个有关于毅力嘅真人真事。喺日本有个婆婆叫做龙岛未香，喺佢65岁嘅时候，因为老公一句不经意嘅说话，刺激到佢要积极健身减肥。你冇听错啊，嗰阵时系65岁噶啦。龙岛未香婆婆本身系一个家庭主妇，嗰条裤嘅腰围系而家嘅两倍。但是她当时呢都不觉得自己肥的、哦。直至到有一天老公突然之间说她很肥啊。跟着她就觉得自己弊了。开始每一天都去体育馆那里做运动。龙岛未香婆婆承认自己一直都没有做运动的习惯。但是她开始了之后就对健身着迷了。在5年之内成功减了15公斤体重。虽然目标达成，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他继续做运动。他在79岁的时候还上私人教练的课堂进行核心的训练。8年之后就被邀请做健身教练了，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转捩点。现在他每个月都会提供一次60分钟的网上课堂，向20名40至60岁的男女提供他设计的体操和核心训练。在课堂里面，他的教学除了具有说服力之外，他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充满活力的声音都大大吸引了学生的心。婆婆生活的转变大大表现出年龄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发展任何嘢都为时未晚。婆婆除了钟情健身之外，她亦都非常好学。吃完饭之后的时间，她会把握来到学习使用智能产品，亦都会上英文课程。她希望能够同世界各地的健身人士有联系，从而增进自己的知识。听完龙岛未香婆婆的这个故事，除了俾大大力嘅掌声婆婆之外，我谂佢都好希望我哋都学似佢咁，咁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啊！ 痛的双眼都透红，成为我的无悔的用这一份勇，每次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宽松，自抱自飞机行李上床。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烈日交换是不惜一切，空一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你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 迟迟进的，要因起风霜。如你当初说好的，安放我心中，一出般温暖我面孔。如你今天在追忆，激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 今日你会为今天的自己送一份乜嘢嘅礼物去到鼓励自己呢？吓，出边29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二神光生活博士。 在我哋屋企入边啊，系都会出现咧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叫做小昆虫咧，成日喺度陪伴住我哋嘅。有冇办法咧去到将佢哋驱走咧？又有啲乜嘢嘅虫我哋系常见嘅咧？真系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人孙子都系咁讲噶啦。咁我哋当然要了解一下，到底屋企有啲乜嘢嘅虫啊？居家嘅昆虫，第一就係尘螨啦。虽然肉眼冇辦法睇得见，咁但係每一个住喺屋企嘅都一定呢会有尘螨嘅踪影㗎。尘螨嘅食物来源系啲乜嘢呢？就係、是、一啲死去咗嘅細胞。一般可以喺一啲不打扫嘅毛绒表面底下呢搵得到㗎。特别系嗰啲床铺啊、地毡啊、玩具毛公仔，又或者系各种室内嘅家具同埋装饰品。纵然我哋唔能够杀死全部嘅尘螨，咁但系我哋仍然能够咧就透过固定嘅清洁去到控制佢嘅数量嘅。例如咧就系我哋嗰啲床铺啊，最少咧就要一个星期啊洗一次。地毡咧就建议喂多啲吸尘啦，好有用噶。若果唔想你自己中意嗰只公仔成日都拎佢清洗嘅话咧，其实可以用一啲冷冻嘅方法去到处理嘅，因为尘螨冇办法咧喺啲深度冻结嘅环境底下去到生存嘅。下下 freeze 咗个公仔都有一定嘅难度嘅，我知道我明白。好啦，仲有臭虫同埋地毡甲虫。臭虫嘅外形咧有啲似嗰啲虱啊，咁但系外形咧就扁细小扁平，身体呈现一个咧就系椭圆形啊。咁啊，佢嘅颜色咧就有少少褐红色，咁啊靠六只嘅脚仔啊爬爬爬爬爬，主要活动咧都系喺一啲我哋嘅叫做房间啊室内。佢咧就会吸人嘅血咧去到维生嘅。啊，藏虱就系一种夜行嘅昆虫嚟嘅，俾佢咬到吸咗血液之后咧，咁啊亦都会令到我哋咧即系瞓下觉都会醒。虽然佢咧就唔会传播一啲病毒，不过咧就会引起我哋哇好痕啊，可能仲会咧就起水泡、皮疹啊，以至其他过敏嘅情况出现嘅，所以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希望大家就知道我哋身边有啲乜嘢嘅昆虫有机会会喺我哋瞓觉嘅时候骚扰我哋，起身或者傍晚嘅时候就开始谂定策略，好好地做一啲应对啦。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未

而且賽程不是很密集，有充足時間準備。李慧思今天會出戰海林賽，他希望取得好成績，奪得第一。北韓宣稱在過去的週末和週日成功試射新研發的遠程巡航導彈，又說這種武器系統的研發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白宮發言人說，美國仍然準備和平壤當局打交道。發言人說，華府對於北韓的立場沒有改變，仍然準備和平壤打交道。美軍印太司令部發表聲明說，北韓的舉動顯示持續最新發展軍事計劃，以及對鄰國以及國際社會構成威脅。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制，雙向而行，積極開展對話接觸，按照雙軌並進思路以及分階段同步走原則，不斷推進朝鮮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阿富汗塔利班否認庇護阿蓋達組織領袖扎瓦希里。俄新社引述塔利班發言人內姆表示，有關塔利班窩藏扎瓦希里的報導是假消息和謊言。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副局長莫雷爾早前聲稱，扎瓦希里目前住在阿富汗，受到塔利班庇護。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權後承諾，阿富汗不能夠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和庇護所。阿蓋達組織在美國911襲擊20週年發布扎瓦希里的片段，不清楚拍攝時間和地點。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又為33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驟雨，而家嘅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係84%，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家。 今日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0 五分嘅时间，好，笃一声，而家36分啦。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啦，有白元浩，咁啊，电话咧就揾咗阿林慧芭比喺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朝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吓，咁啊，今日出门口咧都要留意一下啲补下水啊。朝头早咧虽然咧就唔系话特别热嘅，咁但系咧都要准备定啲水啦，晏昼要饮啊。 啱啊！嗱，我自己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少饮水嘅人嚟嘅，同埋咧我以前咧都好怕带住水，因为带水我觉得好重啊。咁但系咧，我几时开始培养翻饮水嘅习惯咧？就系、是、因为咧，自从即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咁每日都要记得帮佢带个水壶啦。咁、而又要早少少帮佢即系 fill 好晒成樽水要满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开始谂下啊，不如其实我自己都带翻一樽水啦。啊，咁我觉得人咧又真系几得意喎。如果当你真系有带一个即系有刻度。度嘅壶啊，即系你会睇住，譬如饮咗几多毫升或者剩翻几多咧。咁、当你有啲一格格可以睇住嘅时候咧，你个人咧唔知点解硬系咧，好似要鞭策下先至会喐嗰啲人咧。咁我就会觉得，哎，好似我系应该要饮多啲，点好似饮得咁少嘅咧？咁、所以我发觉， 同埋都睇到你咧，因为爱自己嘅小朋友，所以爱埋自己啊。 系啊，即系我又会觉得啊，其实人哋如果讲得话小朋友开始要至少都要带一壶水，咁佢又觉得你应该系要饮咁多嘅话，咁系咪应该我哋都要建立一个好榜样咧？咁不过其实真系咧，有好多嘢都系我见到小朋友学校开始有呢啲规矩咧，我就会开始尝试一齐做，即系好似重新读过一次幼稚园咁。 系 啊，我而家咪开始做翻一年班啲功课咯。 一年班学紧咩噶？我想问其实 一年班嗱，譬如啲笔画啊，嗰啲笔顺啊。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好簡單嘅英文啊，數學都係兩個位加減咁樣咯。 系咯，即系都要慢慢努力啊吓！即系大家，我谂如果系而家开学啦，好似我哋咁样咧，如果做父母嗰啲啦，应该就会有同感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咁样咧，我琴晚翻到去嘅时候，见到个女话中英数都要做功课咧，咁我都不禁即系睇一睇话，喺点解原来都几多嘢做噶？即系可能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咧，夜翻到去咧，先至睇啲功课啊，或者先教到佢哋啊，问到佢哋喺学校发生咩事嗰啲咧，就会好有。同感啦！我昨晚翻去问我女嘅时候咧，我女话：，哎，隔咗咁多个钟，我已经唔记得晒啦。 都好正常嘅。 咁于是我就谂，哦，咁啊冇办法啦，因为今年翻上昼班，可能真系隔得耐咗少少嘅。 你应该唔系净系咁谂嘅，你应该喷咗血先嘅。 我已经觉得喊乜咁快唔记得晒啦 咁。不过我细个都系咁嘅，有阵时咧，我见到小朋友可能做功课心散啊。或者冇咁即系冇咁专心啦，跟住有阵时啲嘢真系教过噶啦，前几日教过佢又唔记得咗。喺嗰刻咧，我有阵时我都即系好容易就会有个心态，哇想肥一肥佢先。不过咧，我而家有个心态就系我会即刻谂，就系谂我细个。其实我一年班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哇呢啲我一年班我未识啦，未学啦，佢都有个印象，佢都已经叻过我噶啦。跟住我咧就。即刻想講嗰啲嘢咧，全部真係好順利收翻曬，就會再同佢講。其實呢個咪用即係會用啲得意啲嘅方法去同佢記啊，同佢學咯。我會選擇咁樣，因為我真係將心比己。而家啲一年班嗰啲功課，我發覺已經同我以前細個讀嗰啲越嚟越深啊！即係比起上嚟， 我都覺得而家係難咗，即係因為我自己咧咁啱先同我女兒而家讀緊個學校同一樣啦，即係我細個都讀嗰間啦。咁我咧係我媽就好犀利嘅，我媽咧犀利到咧我細個啲成績表啦同埋功課簿咧都有 keep 喺度。 哦，咁你就可以做咗對比喎，真係。 跟住我就睇下，即系我喺我审视我个女嘅功课之前咧，我首先拎翻自己嗰本簿出嚟睇啦。咁、通常咧父母咧系永远以为自己细个系，我一定系尽晒力啦，一定做得好好啦。咁啊，谁不知咧，我一拎自己本功课出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我写得咁丑样嗰啲字咁。 咁你 咁然后我就已经觉得你已经好叻咯，原来你已经写得靓过我咯，咁我都冇乜资格话你啦。 系啦，咁你会唔会因为睇完自己啲功课，跟住就会觉得啊，其实自己小朋友都 OK 啊，跟住就会唔会收嗰啲火啊？ 我會啊，因為我直情係欣賞佢添啦，因為我覺得點解你可以寫得好過我嘅？我已經自問我細個係老師讚啲字靚啊，即係寫得好好噶咯。咁你又仲寫得企你過我，咁我仲有乜要求啊？同埋你要明白，即係其實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其實佢個心智啊或者手機只係發展到呢度，你不能夠要求佢同大人一樣噶嘛。 嗯，啱啊啱啊，所以我都係抱住呢個心態，有陣時見到佢啲功課咧，即係我望起上嚟覺得喂都。都求其咗少少 ，hea 咗少少，咁我都会谂一谂，如果系我细个做嘅话咧，应该系更加呕血啦。咁我就真系都会收咗啲火咯。 系啊，嗱，不过咧今个星期咧，除咗话系啲小朋友之前已经翻紧学啦，咁啊更加系啲大学生咧就开课啦吓。咁咧我就好记得咧，我嗰阵时咧嚟到呢一个月份嘅时候咧，因为我咧就叫做一年365日都系做同一份 part time 啦，咁所以咧对于我啲开学嘅影响就好细嘅啫。咁但系咧我就好记得咧有几年咧，我有啲同学仔咧就暑假嘅时候咧就会搵一啲暑期工啦。咁原来咧。暑期工咧有機會咧就係令到佢哋咧即係喺翻學嘅時候咧嗰個規律咧有啲改變嘅。咁我今朝咧就想分享一下咧，我以前咧記得開 SAM 嘅時候咧嘅一啲少少嘅經歷啦，就係咧我記得有兩個同學咧就係因為暑假嘅時候咧就揾咗一份非常之好同埋自己好中意嘅暑期工。咁因為嗱，我自己嗰陣時咧我自己都係讀語言啦，亦都有即係教育嘅出身啦，咁所以咧有啲同學咧都係會考慮做一啲教育嘅行業喎。咁我啦，去到開學嘅時候咧，咁嗱，你諗下啦，你如果真係中意教書嘅話，咁然後你又有啲相關嘅學歷啦，咁你就會好珍惜嗰個工作經驗啦，你就會好唔捨得辭咗嗰份工喎。咁我就好記得咧，我有個同學咧，嗰陣時喺讀書嘅時候咧，暑假就揾咗一份咧同教育有關嘅職業。咁但係原來咧。教師咧係比大家想象中係忙好多，你唔好以為咧，即係放暑假嘅時候咧，佢哋好得閒喎。其實可能有好多嘅教材要去準備啦，因為如果唔係你開學嘅時候，真係一撳出嚟啲嘢就有，咁啊有人準備啊嘛。咁佢哋咧就忙住準備呢啲嘢啦，然後去到開學嘅時候咧，嗰間學校竟然話啊，不如我都繼續請你喺度做呢一個職位啦咁。咁於是咧，我好記得我嗰個同學咧就好掙扎啦。啊，到底我應該即係將多啲時間放喺份工度啊，定係將多啲時間放喺個學業嗰度咧？咁就有呢一個取捨咯。同埋咧，嗰啲工作時間同埋翻學時間咧，其實咧係會有啲重疊嘅，因為你好難可以令到佢完全分開曬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就好記得佢哋要面對呢一個取捨啦。咁所以咧，我就而家喺度諗啦，啊，如果而家啱啱開 SAM 嘅同學仔咧，可能都會有呢一個人生交叉點喎。雖然只係一份叫做係暑期工啦，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正式或者開頭唔係非常之有經驗去踏足呢個社會嘅話咧，其實你應該會仲記得咧，當其時自己對於職業啊同埋工作咧，係有一股好大嘅動力咧，同埋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嘅，即係好想知道自己喺份工度發揮成點啦。咁如果你係已經做咗好多年嘢，好似我哋咁樣啦，咁你都可能咧喺真係做嘢好攰嘅時候咧，都可以諗翻自己當年咧啱啱踏足社會嘅時候嘅嗰股熱血咧， 個初心啊， 係啊，初心就可以燃亮翻你自己而家繼續做嘢嘅時候嗰團火，即係覺得點解我當初會揀呢一份工咧？點解我會投身呢一個行業咧？咁其實如果你揾得翻自己嘅初心咧，我相信對於自己一路行落去嘅職業生涯咧，都絕對係有裨益嘅。 同埋最好嘅一樣嘢咧，揾到初心咧，即係記住個初心，就可以揾到自己一個更加啱嘅方向咯。 啱啊！ 冇咁容易迷失，人咧好容易迷失嘅，真係成日都蕩失路嘅嚇。好啦，大家带住盏灯行路啦，唔该晒，翻俾我哋转头见， 阵间见。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百科。 出面29度的气温啊，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啊，唔好意思啊，出咗两下 time beat。好啦，咁啊见到有一个咧就系香港嘅，经常都会去嘅地方系啲乜嘢咧？就系尖沙咀啦。尖沙咀天星码头附近咧，又有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嘅建筑物，就系尖沙咀嘅钟楼啦。当你行过钟楼嘅时候，系咪已经行到滑晒牙就？眼尾都冇睄佢一下咧，我承认有阵时我系嘅，不过咧我都觉得应该咧系有阵时应该好好地同佢影下相啊， 摸一望下佢啊，到底改变成点咧？尖沙咀鐘樓旁邊的海濱觀景台亦都咧係放鬆休憩，或者欣賞咧就係環草泳香港匯演，有嘅話啦，相當之美麗嘅一個地方。喺呢度望過去咧，更加咧會見到即係尖沙咀海旁嘅，更加咧就見到 IFC 咧，即係對面啊嚇。IFC 其實都好犀利噶，因為咧曾經有電影《蝙蝠俠》咧，《黑夜騎士》亦都咧喺其中一幕啊。就是蝙蝠俠咧話到，哇！喺呢一個大廈之間咧就穿梭跳嚟跳去咁樣。好啦，不過我哋今日咧講嘅咧就是尖沙咀鐘樓。尖沙咀鐘樓咧亦都相當之靚，可以話咧就是香港歷史建築物之一啊。不論是我哋香港市民定還是海外遊客嘅，都喜歡咧就喺鐘樓嗰度咧就是遊覽一下嘅。呢、這個鐘咧可以話咧就是真係中西文化嘅匯聚啊！鐘樓本身是由英國的生產商去到製造的，但是它就在香港有一個特別的象徵性的建築物，不單止帶有特別的色彩，也帶有本地的文化，另外它整體的設計也偏向外國建築的風格，所以呢、在香港有一些這麼特別的建築物真的相當之厲害、啊嗯、回歸之後文化合併啦，咁佢亦都咧有好多嘅唔同表徵，咁啊令到我哋覺得咧，哇！呢個建築群相當厲害。好啦，歷史建築嘅意義當然厲害啦。我哋見到其實香港亦都有分咗咧，就係有一級歷史建築嘅，具有咧就係特別重要價值嘅話咧，就可以啊用盡一切力量咧去到好好地保存佢。通常咧都係啊過咗100年啊，咁啊就可以有呢個建築嘅一級歷史建築嘅一個評價啦。好啦，我哋睇翻呢一个钟楼啊，佢历史价值啦，就要数翻咧就系尖沙咀火车站啦。尖沙咀旧嘅火车站大楼咧就喺1978年拆卸，咁啊原址咧就兴建咗咧就香港嘅太空馆同埋文化中心啦。钟楼喺市民要求之下，嗱当年啊保留咗就作为一个历史嘅标记。去到1990年嘅时间，钟楼被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嘅法定古迹啊。咁加上钟楼咧就喺英国管辖时期啊，咁啊有住一个英国文化嘅色彩。可以话咧，哇！真系见证住香港嘅历史，一步一步咁去到行嘅。啊，钟楼原址咧就系九江铁路旧尖沙咀火车站嘅一部分嚟噶，咁啊亦都咧就系唯一保留嘅建筑物。喺1904年啊，咁啊九江铁路咧就落实喺香港嘅终点站，咁啊设立喺呢个尖沙咀，咁啊亦都咧喺呢个1910年通车，咁啊火车总站就系1913年动工，咁啊建筑嘅钟楼嘅物料咧，喂，原来唔系香港噶，咁啊喺英国运过嚟噶，咁啊但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啦，迫使建筑嘅材料延期才能够运抵过来的，所以说其实也发生过很多不同的事，钟楼延迟去到1916年，当时才是建筑成功的。今天行过钟楼的时间，不妨跟他 say 个 hi， 然后跟他说个 bye， 是知你忙的了，香港人嘛，走马看花。如果你真的有时间可以停一停的话，现在手机很方便，不如同佢 selfie 一下，影张相摆去 story 嗰度啊！ 平衡世界没什么意义，交接时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伤心也在对峙，快乐有时，缺灭有时，同行或敌对，互相交错地，不去光争去受，当有先总有后，不见光争会黑心与死，互战共担，彼此要争。 即宇宙。原谅世界混着黑与白，生活时无一幸免，明明各具世界左与右，毁灭前 朝早嘅六点五十一分啊，咁啊天气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注意啦吓！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3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都系有骤雨嘅。而家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不知道他会不会笑到喊嘅咧？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嗱 ，Mimi 啊，我听到咧，坊间有好多人咧都有一个咁样嘅传闻嘅，就系话咧食淀粉质咧系令到人肥得好快嘅。咁、但你一戒咧又真系瘦得好快、啊。其实咁样系 work 唔 work 嘅咧？ 嗱，咁如果你系睇磅数嘅话咧、其实系会好 work 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要首先咧要知翻一样嘢、就系好多人唔知道进食咗淀粉质之后咧，经过消化系糖，咁咧。就會諗住啊，糖多咗咧，就即刻轉做脂肪嘅、其實澱粉質唔係咁嘅。咁澱粉質進食咗入我哋體內，供應咗可能我哋即時需要嘅糖分之外，額外嗰啲咧，其實會儲備做一個叫做肝糖，係啦。咁就係一個葡萄糖啦，加啲水咁去儲喺身體度，主要儲喺個肝啊同埋肌肉嘅，係啦。咁就慢慢期待咧，就係、是、你需要能量，我就釋放俾你用啦。咁因為我哋身體主要用糖啊，腦啊更加嘅係啦，嗰、那個就係啦，或者甚至乎做運動，其實我哋都需要好丰富嘅糖分去提供我哋肌肉有力量，做好 exercise 啊，表现又好啲咁，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听到葡萄糖加水，咁所以咧，其实身体会嗰个水分量咧会稳定啲多啲，咁亦都会重啲。好似马拉松嘅人士嚟讲咧，佢哋喺比赛前咧，咁佢哋有个叫做 carbohydrate loading， 就系糖原嘅loading 即係增加啦，咁係啦，就喺比賽前嘅三日左右，就要食好多澱粉質嘅。咁其實佢諗，如果食咁多澱粉質，對於跑馬拉松嘅人士咪會突然間肥曬？ 係咯， 肥曬嘅話，其實好影響佢哋跑馬拉松。 係啊， 因為跑馬拉松嘅人要瘦噶嘛，係咪？係啦，咁但佢哋又唔驚喎？點解咧？就係其實就係好得意啦！啲澱粉質咁多，佢哋食完之後就會轉咗做肝糖，咁就會儲喺我哋嘅肌肉啊個肝臟度啦。咁就其實佢哋喺個比賽當中咧，就會一路路咧喺嗰幾個鐘頭度就用咗去消耗咗噶。咁佢哋咧做呢個嘅方法 carbohydrate loading 啦，佢好多時都會重翻兩三磅啊，甚至乎有啲會重多啲，睇個高度進食嗰個澱粉質啦。咁跑完嗰個比賽之後，其實嗰啲磅數係會走曬 嘅。哇，好神奇啊！ 係啦，就因為用曬佢嘛。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喺翻睇到佢哋啲 case 就知道，咦？澱粉質其實係唔會導致到體重，如果你用得曬，咁所以咧話用一啲可能啊戒澱粉質嘅方法咧就。調翻轉啦，就係話，咦？你飲食上冇咗澱粉質，即係其實亦都唔會將嗰個咩葡萄糖加水咁儲成一個肝糖啊，儲喺肝肌肉咁。咁所以咧，個肝臟同埋肌肉咧會脫咗水嘅。其實有段時間就因為你轉咗做一個蛋白質飲食，用蛋白質去供應能量。喺最初嘅時候，我自己都會見到我有啲即係嚟減肥嘅 patient 啦，咁佢哋咧就係、是、啊，營養師啊，你要食翻。叫我食翻啲澱粉質，嗱好驚喎！咁有部分咧好乖就跟噶啦、有部分就好大個鬥爭啊， 好驚啊，真係覺得嚇點解會食澱粉質嘅咁？ 冇錯，係啦，所以佢哋唔好聽話噶喎，咁佢哋就樣樣都食少，澱粉質又食少，咁翻到嚟咧，其實因為我哋而家好多時營養師都會用脂肪磅去睇翻佢哋嘅落嘅磅數係點噶嘛，咁佢哋就睇到噶啦，係我輕咗1-2 K 喎，但嚇。點解啲脂肪冇走咗呢？主要係個肌肉呢，咁個肌肉嘅走就係因為呢身體冇糖分就要用蛋白質去被迫去分解而提供糖嘅。係啦，咁嗰個蛋白質呢就唔喺我哋進食嗰陣時攞㗎，因為嗰啲呢要經消化。 唔即時，咁所以咧身體要糖分時候就會運用啲肌肉嘅蛋白質啦，或者係可能皮膚啲骨膠原啊等等呢啲嘅各種嘅蛋白質來源，就去愛嚟供應糖分，咁身體就會一路路消耗蛋白質啦，咁所以肌肉會下跌，同埋同時間冇咗糖就唔使話葡萄糖儲水，咁所以佢個身體亦都會有少咗水分嘅儲備。咁end頂仲有第三點就係太多蛋白質亦都需要咧排泄嗰個係排泄物有個 nitrogen 嘅，係啦，咁身體亦都扯好多水走，咁所以咧樣樣都講緊水水水同肌肉。 好乾啊！即刻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咧喺頭嗰段時間就會見到，如果你跌吸咗澱粉質咧，你嗰個嘅磅數會去得快，就因為走水走肌肉，咁而喺個脂肪磅就正正睇到噶啦，係啦。 咁即係話，如果其實有啲人係肥胖型，即係見到有好多肚腩啊，或者係好多脂肪嘅地方咧，其實戒澱粉質對於佢嚟講唔係一個長遠嘅好計劃嚟嘅喎。 應該咁睇啦，如果佢真係比佢需要進食嘅澱粉質量多好多嘅，of course 大家要吸佢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咦佢食得少嘅話咧，咁其實就唔如果要去調整體重，就唔係再喺佢嘅澱粉質着手噶啦，就應該再睇下佢啲蛋白質、脂肪嗰 part 去着手，睇下係咪嗰啲而導致到肥胖咯。就唔好一味就話，個個都話澱粉質係導致肥胖，已經食得兩啖仲吸埋佢啦，咁其實係錯嘅方法嚟噶啦已經。 嗱，好多人咧都会话食完饭之后咧就好眼瞓啦。咁饭都算系一个淀粉质嘅表表姐嚟噶嘛。其实系咪真系食淀粉质就令到人会好眼瞓咧？ 有句说话，饭气攻心系咪？系啊，咁呢个都系我又系我啲 patient 常问嘅，系啦。咁就话，哎呀 ，lunch time 尤其是仲要翻工噶嘛，你唔好叫我又食饭剩。咁我话你试下先啦。其实食啱配搭嘅话，你未必会眼瞓嘅咁。咁跟住真系啲 patient 嘅 feedback 话俾我听。系、哦，我而家唔眼瞓咯。你叫我食碗半饭，我食咗我都唔眼瞓。点解以前咁眼瞓呢？咁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嗰餐食嘢太高脂肪或者太高量啊。咁所以咧，哇个胃入面咧就好多嘢要消化啦。咁而咧，我哋消化嘅时候咧，咁会有啲血啊有扯咗嘅，有个脑啊可能脑部嘅部分嘅血咧都会落咗去胃，帮助要运作去消化。咁所以咧令到脑部咧就少咗血量。亦都血入面有氧噶嘛，咁所以同时间个氧都会少咗，就会中眼瞓啦，系啦。咁所以我啲 patient 调整咗之后话，咦又食淀粉质多咗，跟住咧就系啲肉啊嗰啲着手同埋脂肪着手，佢哋就发现系唔眼瞓，同埋个人个 energy level 啊能量都可以撑到落去放工，甚至乎冇咁肚饿添。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咩饭气攻心就系你选择。如果你话我唔系我食饭我都眼瞓，咁可能你食咗个炒饭或者啲焗嘅。可能焗豬扒飯啦，咁就油分過多啦，咁所以都可能導致到你會覺得攰，因為放唔到能量啊，入太油啦，要消化時間長先放能量，所以就會好攰咯。仲有係咯，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每一個人嘅體質或者自己身體狀態咧，對於吸收唔同嘅營養或者物質咧，都係有影響嘅。如果真係想揾翻一個合適自己嘅減重方法咧，建議都係揾翻啲專業人士請教清楚，睇清楚自己嘅體質同埋需要，先至去進行一啲計劃啦。好啦，今次仲唔該曬 Mimi， 好唔該曬。 唔该晒 Mimi， 咁啊叫体重管理咧，的而且确咧有好多嘅学问喺度啊，咁啊如果你唔清楚嘅话，就可以问下专业嘅营养师啦吓。出边啊，咁啊见到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7点，转头分头广播之后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每一个星期嘅星期一至星期五啊都会有6点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清晨5点，台风灿都集在上海以东约180公里，预料会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

啫。 哇，都已經好塞咯喎，但 係係啊，你得啊，犀利喎，小華睇緊睇住個交通情況， 嗰啲點點嗰啲顏色線啊。 好啊，咁你報告下個龍尾去到邊？ 龍尾咧就應該會係去到呢個邊度？ 稍後就話俾我聽。 好啊， 我意外位置喺海景山莊，因為我讀一讀兩分鐘後咧應該會有車龍噶啦。咁我講埋其他交通咧，你先報道呢個龍尾俾我哋聽。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再同大家講一受火警影響，石硖尾嘅窩仔街來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一段需要全線封閉噶。石硖尾嘅封咗一段嘅系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之间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另外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噶。咁包括系影响咗啦，六号 D、六号 P、二号 B、八十六、八十六 A 同埋二号 D 嘅。咁啊，受较早前啦，喺琴日噶啦，就受爆水管影响，深水埗嘅伊局街同埋钦州街交界啊，有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而隧道方面啦，公主道过海咧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今朝早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都几长噶，快咗、早咗、龙尾长咗，去咗环保大道回旋处啦。咁而狮隧出九龙咧就去到世界花园噶。咁喺路面方面啦，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就系有咁多交通消息啦。 朝头早都已经咁多啦吓，咁啊挤塞嘅情况。头先讲开呢个吐露港公路啦，咁、有交通意外啦， 海景山庄， 海景山庄。啱啱嘅，咁佢咧因为由呢个大埔同粉岭嗰条路咧就出嚟啦。咁、如果系粉岭出九龙嘅话咧，咁啊龙尾暂时咧已经喺呢、這个景亚苑同荔枝山对上嘅吐露港公路啦。 如果 你喺沿线路出嚟呢个吐露港公路嘅话咧，其实龙尾已经接近大埔工业村，所以都已经咧系几长下噶啦。 系啦，因为你讲嘅消息咧同阿 Toby 俾我的消息都一样啊。 系咩？ 啱啱又俾咗消息我，因为佢即刻讲个龙尾，唉、我梗系俾小白讲啦， 有前途啊，小白。 我可以去交通组啦， 唔得，你大材小用啦，喺交通组咋？ 交通组都系一个吓、非常紧要嘅岗位嚟噶。 咁、当然系好紧要，咁但系咧，我觉得你做节目咧，仲更加生鬼啊。 咁你报交通都好生鬼。 哦，咁唔同嘅，各有各岗，各有各嘅岗位啦。阿小白，我想讲下咧，其实香港嘅泊车位咪好缺乏嘅。咁我哋咧就啱啱收到运输处嘅消息啦，由今日咧就下昼五点钟开始啊，今日下昼五点钟开始。咁如果系泊开咧，喺火炭嘅啦，火炭呢一个和寮坑路同埋和瑞街咧，咁总共有五个嘅收费泊车咪标位咧，就会暂停用噶啦。 哎呀， 有五个，咁所以咧，各位揸车朋友咧，平时系喺开火炭，因为火炭都系工业区嚟嘅。咁我哋查到咧个位置咧，就喺联邦中心对出嘅，嗰、个交界位咧就喺和寮坑路同埋和瑞街啦。咁即系话咧，由今日开始至到九月十八号咧，少咗五个咪标泊车位噶啦。 少咗五个咪标泊车位咧，就咪标泊嘅时候咧就。盡量唔好霸足四個鐘啦， 而家 好多標位咧就可以俾你拍完之後用手機又再加追加時間啊嘛，咁啊盡量留翻俾即係 真係有需要嘅人 士用完跟住就好走啦咁樣，而且嗰度即係 Didi 講得啱啊，因為工業區咧，其實好多人上落貨 嘅， 咁啊亦都即係呼籲咁多位駕駛大哥都明白，即係有陣時上落貨咧，有陣時有啲叫走鬼位嘅，即係你停一停就啊好走啦咁樣。不過咧，如果喺一啲即係叫做交通繁忙嘅地方咧，就更加咧千祈唔好咁樣做，特別喺雙黃線嗰啲地方啊嚇。點解畫雙黃咧？因為嗰度真係唔好停。 因為你停咗會好影響交通啊，同埋你知香港啦，收費嘅咪標泊車位好難揾 嘅，好難揾啊， 真係非常艱難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喺聯邦中心對出個交界位㗎嚇，就係咁多啦，由而家至到九月十八號嘅。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唔該曬 Didi 嘅。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酷热天气警告，而家你系咪大汗搭细汗啊？ 喂，连续几日都系酷热天气警告啊！今日咧反而广播道有少少秋风啦，咁啊望去天空嗰度咧，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啦。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啊，亦都相当之高嘅，所以应该喺今日咧就系、天气好嘅一日嚟嘅。不过室房有啲机会有骤雨啦。起碼咧，過去咧嗰種叫毆打風嘅感覺啦，或者毆打風嗰種氣味咧，即係呼吸嘅時候， 局促嗰種感覺， 係啊，好似吸入好多粒子咁樣咧，嗰種感覺就起碼一掃而空啦。咁啊，吸啖空氣都係正嘅，而且咧，我睇到一個景緻喎，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報呢個天氣咧，咁啊做晨光呢個崗位，好似都報咗大大話話都幾年㗎啦，咁樣我都冇。計住，因為咧越係數住咧，啲時間越係過得慢啊；越係唔數住咧，啲時間越係過得快 啊，睇到咩景致呢？咁啊，港台个停车场嗰度呢，啊，啲芒草呢好似隔出嚟咯。 哦，系啊。 即係秋天来了啦。咁啊，有啲朋友啊特登上去大东山嗰度睇芒草啦。咁啊，港台都几好嘅，有一忽地仔。 系啊。 忽地仔嗰度呢有一啊，都唔系一执嘅，为数不少嘅芒草咯。 系啊，呢度都叫五台山啊，都系山啊嘛。 系啊， 系啊，咁啊，我哋自己可以睇下啦。咁啊，其实啲街坊可能都窥见得到噶啦，即系可以偷偷喺啲罅嗰度睇。喂，讲紧系咩芒草啊？哦，咁样原来就系呢一类咁样。其实佢都好粗生嘅，不过即系之前我记得几年之前都有六年前啦。 嗯， 阿陈奕迅咪有只。大啲封面咪上咗大东山嗰度， 哦系啊， 芒草嘅，咁啊哇，一即刻成为咧网红打卡嘅热点咁样。其实多啲发掘同埋多啲细心留意咧，好嘅景致就喺你嘅身边咯。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咁啊，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左右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都系有骤雨嘅。咁啊，会唔会有骤雨令到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嚟紧都会慢慢消退咧。咁啊，唔知。不过而家咧就陪住我哋啊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嘅生效噶。头先阿欧都提过嗰啲粒子好似冇咁多啊嘛，系咪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咁啊，低水平，所以空气咧都系好嘅。朝早嘅时间一齐上下晨光大学呢一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之前咧喺周博士嘅网站上面咧，都见到你有讲到一个题目咧，就系、是一啲临终嘅家人啊。咁呢个话题真系可能好少人会同人哋分享，即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应该要点做咧？或者，但其实呢个情况咧，嗰、那个情绪即系无论系嗰位家人啦。又或者是陪伴緊嗰位家人的家人啦，都是好大的情緒起落，是好需要支援的。阿周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少少咧？ 係啊 ，Kitty， 依個係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我自己都好感恩，過去十幾年咧，我陪伴咗無數無數朋友去支持佢哋臨終的家人，結果好多是好感動的個案啊。咁、就係一啲本來家人臨終，佢完全係崩潰咁啫，即係。不知所措啊！即系我忽然有个特重病，医生话可能随时呢几日啦，又睇住佢骨瘦如柴，甚至可能差唔多进入呢个半昏迷嘅状态，然后家人系差唔多崩溃，讲唔到嘢嘅，又冧晒嘅，几个人都冧晒嘅吓。咁然后用咗几招方法咧，系大家能够好平安去度过呢个咁大嘅挑战，而个临终嘅家人系真系能够好平安、好平静咁离开嘅，忽然间放低好多不安恐惧，而到离开之后咧个。家人咧又覺得好平安喎，甚至帶住感恩嘅心喎。咁點做到呢？有幾招值得喺度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咧就是、一個人能夠係咪能夠善別啊？即係佢係咪能夠好平安、好自在咁離開個世界咧？最關鍵係一個位嘅啫，唔在於佢有幾多錢，唔在於佢有幾多成就，唔在於身邊啲家人有幾幸福，唔在於啲嘢，只係在於佢一個嘅。perception 一个自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这一生有没有价值，我有没有遗憾，有没有我是不是白过这一生、当我觉得充满遗憾，他会临终的时候会很痛苦、相反当一个人是很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的时候，他会很平安地走。而这件事是家人是最能够给到他的，所以如果你家人是面对病重谨记做一件事，逐个家人单独跟他说，爸爸或者妈妈是谁，具体讲俾佢听，我多谢你啲乜嘢，你为我生命付出咗啲乜？具体讲，阿妈十八岁嗰次咧，我断咗只脚，日日去医院探我，好感动啊！你真系令我明白爱系咁紧要噶，你真系嗰种无私贡献咧，永远喺我心里边啊！你改变咗我，我成为咗唔同嘅人啊！阿妈，因为你嗰次嘅贡献，即系让对方收到原来我嘅付出系好有价值，而且永远喺你心里边。因为我嘅付出，你成为咗唔同嘅人。 咁佢嗰個自我價值感就會充分被肯定。 嗯， 所以如果對住家人咧，可以直接講：我好愛你啦，我永遠都愛你啦，你嘅愛永遠喺我心裏邊啦。 嗯， 下一世我都希望繼續係你嘅家人啦，係你嘅仔女啦，等等啦。呢啲説話極度之 empowering， 極度有力量嘅，令到一個本來好痛苦、好無奈嘅人咧，忽然覺得好平安， 嗯， 甚至可以同佢讲 ，OK， 冇问题啦，咁我就得噶啦， 系， 因为我已经圆满咗我呢一生， 嗯嗯 吓，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咁呢个第一样我想讲嘅， 系， 第二样啦，一个临终嘅病人或者一个老人家，如果你遇到一个譬如超过70岁啦吓，我夠膽講咧，其實佢經常諗死亡嘅，係， 嗯， 經常諗嘅。所有研究都發現嘅，你放心，唔會因為我哋關心一個同佢提死嘅字咧，佢忽然想死，係唔會嘅。 嗯， 即係好大量嘅研究已經證明咗噶啦。所以我哋中國人好忌諱死嘅字嘅，唔講得噶嘛。 嗯， 甚至只能去走咗，行開咗，唔喺度咁，去邊啊？去界，然後佢已經走咗，死咗啦。咁，嗯，我哋唔可以講死嘅字嘅，我哋好忌諱嘅。其实带来很多遗憾的，即是很多人表面上没有事，我大量接触很多个案，就很多人家人一特别突然死亡那些呢， 嗯， 特别丧礼前都还 OK， 因为丧礼前大家会竭尸底力竭尽所能去处理那个丧事， 啊， 但是丧礼一过了呢，通常抑郁症就爆发了， 嗯， 还要几十年都未试过抑郁的人， 啊， 忽然间是冧晒的， 嗯， 觉得自己通常出内疚，最强的情绪就是内疚，啊，觉得我先前没有好好陪过我妈妈，我从来冇同爸爸讲过爱你，我应承咗我爸爸嘅嘢，我冇未做到，或者如果唔系咁样，我早啲发觉送佢入医院，我阿妈就唔会死。嗰， 嗯， 个内疚系深到咧，我处理嘅一啲个案处理咗好耐都搞唔掂嘅，即系太深太深嘅内疚吓。咁呢个就系大家从来都冇处理啊。咁所以我非常鼓励，如果你屋企有长辈吓，老人家唔使好老噶，甚至你四五十岁都可以讲嘅，即系。中年都可以讲的，等大家心态上都更健康，因为世事无常，永远不知道一个浪冚埋嚟，边个被卷走，系，嗯，嘛？好简单嘅啫，只系问佢，譬如阿妈当你开始有啲病啦，或者年纪开始大啦，只系问妈妈，嗰句说话好简单嘅啫，妈妈，你仲有啲咩心愿未完成噶？ 嗯， 你仲有啲咩放唔低噶？你讲俾我听啊！ 嗯， 我会尽力帮你去做啊，咁就得噶啦。 嗯， 你放心，老人家成日谂嘅，所以如果有佢会讲俾你听嘅。 系，即系佢唔会话你咒我咩咁样，唔系嘅。 同埋你放心，佢唔系我心愿咧，你赚10亿，佢一定唔会讲啲嘢噶。你要嫁俾李嘉诚个仔富豪去睇，佢唔会噏啲咁嘅嘢。你放心，佢成日谂咗20000次噶啦，嗰样嘢，佢， 嗯， 甚至已经谂过好想你问，好想讲，但系唔知点讲嘅啫。 哦，系，好多时真系争一个机会嗬，即系摆。在心度好想讲，好想讲，就系，是，争一个机会讲出口。 冇错，你讲得好好。我仲记得，譬如我妈妈，我妈妈走之前咧，我就开始学识呢啲嘢。我就因为当时佢已经病重咧，我一日终于鼓起勇气，我仲好惊噶。当时讲紧20年前吓，咁我就问佢：妈妈，你仲有啲咩心愿啊？佢居然哇水蛇春讲咗半个钟头。嗱，嗰啲衫咧就要俾乡下嘅。嗱，厨房后边咧嗰啲金链咧就嗰个俾阿哥，后边嗰条链就俾你嘅。然后佢已经有一个全盘。好圆满嘅大计噶啦，但一路都冇人问佢，佢唔知同边个讲。 嗯， 当我一问嘅时候咧，佢成个计划咧，嗱，七个银行嗰啲户口一个名我想改噶啦，你尽快同我去银行嗰度改名过户啦，啲钱转晒俾你哋同阿哥阿家姐啊咁样啦，等等啦， 嗯。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其实咁做完晒之后咧，而我妈忽然一日忽然好特别噶，佢临终前几日咧，探完院翻嚟啦。我走得噶啦，你放心啦。 嗯， 即系忽然间好感触，捉住我只手讲啊，我冇牵挂噶啦，我知道你好爱我，我知道你好，因为当时我每日临尾都同佢讲，妈妈好爱你啊，我好锡你噶， 嗯， 多谢你我阿妈，我临尾经常讲啲说话。 系， 佢起初第一次个反应好得意嘅，做乜讲啲乜嘢啊？但我见到佢好开心， 系， 笑到咔咔声，即系佢第一次听话唔惯啊嘛， 系， 但系就话 好肉麻，觉得 系啊，我系你阿妈嚟噶嘛。有乜讲啲我系你啫，知啊，明噶。咁但系佢开心到咔咔声，我咪日日讲咯。 嗯， 到讲到有一日咧，忽然间我嗰日我啲眼泪飙出嚟，仲要系临终前两日嘅。忽然我就讲，妈妈好爱你啊，你放心啦，我已经得你嘅仔。忽然话，你放心啦，我走得噶啦。 嗯， 我知道你好爱我噶啦，我安心噶啦。 嗯， 然后两日之后真系好平安，喺睡梦中走咗。 系， 即系佢好无憾咁离开， 嗯， 我自己亦都好无憾，亦都好感恩。我临尾识做咗呢样嘢， 嗯， 而唔系忽然一走咧，我就表面冇嘢，跟住就崩溃出情绪，然后就情绪失控，系， 嗯， 嘛？咁所以呢啲都系话 好值得學習嘅功課嚟。 係啊，依、這個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嘅議題啊！咁真係好似周博士你咁講咯，即係有啲嘢咧係我哋最好就把握到機會，預先去做咗，同埋其實我哋情緒咧，即係不能夠完全喺度壓抑壓抑，去到一個點先至釋放咧，其實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啊！譬如你頭先所講舉嘅例子就哦，其實事前可能已經做咗好多功夫去到令到即係成件事可以去順利咁樣進行咧，對於大家嘅心情咧都係一件好事，千祈唔好覺得忌諱避而不談。咁但係事實就係所有嘢呢啲就係會發生啊嘛。 冇錯 ，Kitty 講得好好啊！生老病死係人生必經之路，能夠令每一個人都能夠好好面對自己嘅人生，好負責任。去面对翻自己的人生，好面对自己的死亡，依个系一件最美丽嘅一件事咯，好值得我哋一齐学习。 好，今朝早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唔该晒你。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好啦，头先呢就29度，嘩而家已经30度，你话啲气温上升得几快 呢？对咯，7点几咗喎。 对今日最高气温33度啊。 嗯，如果做埋运动呢可能再热多少少。不过呢有阵时睇到运动员呢喺赛场上面呢热情啊挥洒汗水呢都令到我哋会倍感到呢即係其实真係要努力啲工作啊。 对 呀。做人应该正向啲啊。嗱讲緊呢就係李慧思啊咁冲出香港啊全运第一金啦。咁昨日即係睇到 Sarah 比赛嘅片段呢、 嗯、 我真係觉得好似奥运会咁样。嗱首先 直头啦。 係啊因为嗱讲、真嘅个規模上梗係东京奥运啊筹备时间都系啦。咁、嗯、但调返转头你话喂全运会都有佢一个好耐嘅一个对手啊。即係嗰个对手就系、我哋都听咗好耐啦中天使啦。咁、我成日都话哇佢可以决战 Angel 啊真係唔讲得少啊。咁、李慧思呢就攞到呢香港第一金啦。咁即係喺呢个全运会。其实全运会个赛程呢都好长嘅。咁、所以有啲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可能会话喂好想睇返喎。咁可能呢就要透过网上一啲 video 或者 playback 呢先可以睇得到。昨日呢理论上我揾过呢就冇乜直播平台可以睇得到嘅，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咧就系奖牌落咗袋啫，咁样仲有其他唔同嘅赛事嘅，咁香港队都有出战啦，包括咧女子啦麦迪逊赛方面啦，咁呢个杨善玉啦，同埋咧冯瑶咧就以第六名咧完成啦，无缘咧卫冕嘅，不过都唔紧要啊，付出咗嘅努力咧，大家都系明白嘅。嗱，讲到单车呢个项目咧，其实我真系觉得秋天咧好啱踩单车，嗱、夏天咧真系。好热嘅， 太 热 啦，太晒啦， 系啊，好容易中暑。 夏天要垫喺水嗰啲啊， 系啦， 大家觉得。 虽然嗱，最接近单车咧，我同埋芭比咧都未必够小白接近。 唔系，其实芭比嗰度落楼都系踩单车， 佢都有。不过你嗰个系终点站嚟啊，你要留意翻。 其实可以由你嗰度踩我嗰度啊。 系啦， 系啊。 不过还车嚟讲咧，大家惯咗喺边度还？大美督。 其实可以你哋咧由芭比屋企嗰度出发， 踩你嗰度， 踩我嗰度 都好、啊，唔 系踩去大埔，跟住我由大美督 踩 出嚟，跟住我哋一齐咧就踩去屯门。 哇！哦、我听到个目的地系屯门之后，我即刻收缩晒。 唔紧要，慢慢踩。 系咯， 系啦。正所谓饭就一啖一啖食，波啊一板一板打，单车都系一下一下踩噶，急唔嚟嘅。啊，后生女，我哋两个钟踩唔踩？未踩六个钟咯， 一定踩唔到两个钟。 我咪讲咗，咪踩六个钟咯， 六 个钟 踩六 个， 系啊， 咪八个钟咯，你得噶，芭比，系啊，嗱，我哋咧即系可以搞呢个晨光单车团咁样， 系啦， 有唔同嘅 聚集点。我哋由晨光踩到黄昏， 系啊，几咁浪漫咧？ 我已经你话踩到第二朝晨光， 唔系呢个由日出踩到日落， 系啦， 系咪啊？ 哇，太阳陪伴住我哋啊， 陪伴你啊，唔止啊， 真系， 四万几秒啊！陪你啊，四十几万秒，四亿几万秒都嚟啊吓！ 呢啲活动正啊，呢啲 系啊， 阳光玩游戏啊， 系啊，咁啊，特别系做家长啊，有阵时礼拜六日都头痛啊，即系过往嗰啲日子可能都会啊，可以外出啊，或者可以去下唔同嘅地方啊，但系今时今日咧，其实即系大家都要留喺香港啦，因为疫情嘅缘故，所以咧好多家长们咧都费煞思量啊，谂好多咧唔同啊，新奇有趣又对德智体群美啊， 谂多啲正嘅活动，跟住一家大细咧就去玩啦吓。 踩踩单车， 正啊！ 今日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八，适宜嫁娶、纳采、订盟、祭祀、祈福、开光、入宅、迁徙、开市、交易、进人口。 同日好，今日又是好，最好日日都是咁好， 日日都好，你仲会唔会觉得是好啊？今日忌出行、伐木、行丧、安葬、造庙、造桥， 咁多，咁今日又唔好得晒喎。 唔使咁紧张，今日都系大号潜艇三文治日， 我会约埋朋友一齐享受一个丰富嘅午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根据线报突击搜查砵兰街一个单位，捣破一个非法游戏机赌档，拘捕5人，检获4部钓鱼机、8张游戏卡、读卡器同埋大约20,000元赌款。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涉嫌管理赌博场所同埋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嘅处所规定。另外4名被捕人士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以及涉嫌违反限聚令，警员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石硖尾村美彩楼9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清晨5:30左右。消防出动1条喉和1队烟雾队灌救，在大约20分钟后救熄火警，期间大约有30名住客自行疏散。阿富汗塔利班否认庇护阿盖达组织领袖扎瓦希里。俄新社引述塔利班发言人内姆表示，有关塔利班窝藏扎瓦希里的报道是假消息、谎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莫雷尔早前声称，扎瓦希里目前住在阿富汗，受到塔利班庇护。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后承诺，阿富汗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庇护所。阿蓋達組織在美國911襲擊20周年發布扎瓦希里的片段，不清楚拍攝時間和地點。北韓宣稱在過去的周日和周末成功試射新研發的遠程巡航導彈，又說這種武器系統的研發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白宮發言人說，美國仍然準備和平壤當局打交道。發言人說，華府對於北韓的立場沒有改變，仍然準備和平壤打交道。美軍印太司令部發表聲明說，北韓的舉動顯示持續最新發展軍事計劃，以及對鄰國和國際社會構成威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有坏车阻路，咁车龙去到碧街。反方向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近住呢一段油麻地停车场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碧街。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快 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半春园对出，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都仲系挤塞，排到去富善村。咁喺石硖尾嘅窝仔街咧就有火警，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之间全线系封闭噶。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之间全线系封闭，咁有几条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到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过咗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御龙山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Make peace for yourself。 理性与任性之间，当泪又啼笑之间，结果最后纵使终于输给时间，唯有爱上心的一个，忘记过去伤患。上帝眨恩眼，融化几多太淡。 Echo 好喜欢今次林若玲为佢写嘅呢份歌词。一开始他跟对方讲想写一首主题关于 Make peace for yourself 的作品，怎样接受世界和自己的不完美。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Ega 理性与任性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之前咧喺网上面咧不 時間咧都會有一啲 challenge 出現嘅，即係嗰啲乜嘢挑戰啊，乜嘢挑戰。咁如果大家咧中意玩嘅話咧，都會去即係加埋一份啦。 喂，講呢個之前嗰啲咩冰桶遊戲嗰啲咁樣啊？ 大哥，我正想講唔係之前啦，都十年前啦，即係我同你做有冇搞錯嘅時候，我哋先試過冰桶挑戰，差唔多有十年 了。十年㗎啦， 係啊， 嚇十年㗎啦， 我仲記得。Ice Bucking Challenge 嘛， 你哋有玩到系嘛？ 有， 我之后我都喺另外一啲地方玩，即系都要玩一次啦。咁另外之前嗰个就系个咩啊？另转身用只脚踢开个樽盖。 系，好多有啲咧就攞嗰、那个earphone嗰条线点样围一个圈喺自己条腰度，即系睇下有几幼，系啊，显瘦。 再之前就系个咩啲女士只手将只手放喺后边。然之後咧，要摸到個肚臍定唔知點樣，即係話證明你好瘦啦嗰啲咁樣。 你哋有冇參加呢啲挑戰啊？ 我咧就冇參加到呢一啲，咁但係之前譬如有啲人會 tag 你，即係話啊，你可唔可以 po 張相啊，或者點嗰啲咧，就會咯，係、哦、啊，即係可能有啲朋友啊，可唔可以 po 下啲旅行相啊，每個禮拜唔知點啊咁樣，咁都有嘅嗰啲。 有啲咧好有意義噶，但係大部分香港人咧只係得一月一號咧會想參加噶咋？ 點解？ 就係、是、咧。每一日儲一蚊，跟住咧複式咁樣儲落去咧、哦，每年都會有一個咁嘅報章同你講啊，點樣可以儲錢大發？即係第一日儲一蚊， 第二日就兩蚊，第三日就四蚊， 如 是八蚊。 係啊，你一年過去了就儲到好多好多好多錢。 第365日咪好多錢都要儲， 冇啊， 即係成份糧咁儲咯。 呢啲富豪之間嘅遊戲嚟㗎，係 玩一日儲一蚊， 富豪先聽嘅。一日儲一蚊唔難啊，你一日儲一蚊，一年300多蚊。但係一日儲一蚊，第二日要兩蚊， 複式咁樣就難。 去到第一，跟一個月都未夠啊，我都捱唔到啦，仲可以二月都過唔到。 但係嗰啲歷史名言警句唔係同你講聚沙可以成塔，即少可以成多嘅咩？原來都係呃人嘅。 咁啊，有啲人做到，有啲人做唔到啦。咁啊，最近咧，我網上見到有一個咧幾有興趣想試一下嘅，因為咧而家咪好多人都講斷捨離嘅。咁、其中有個女士咧，佢係外國嘅，咁佢咧就係嚟自美國嘅。咁、佢本身咧就係經營一個網站啦，同埋經營一個網上嘅頻道啦，佢叫做 Maria Lee 啊。咁舊年年底咧，佢就推出咗一個對自己嘅挑戰，佢就唔係話啊我做你跟住我做啦咁樣。咁但係佢將呢個挑戰擺咗上網之後咧，大家又覺得幾有意思。就是一件洋装，即系其实是一条 one piece 啦，就着一个月。咁佢咧就将每一日咧佢着呢件衫嘅相片咧就摆上网啦。咁而呢件衫当然佢话佢有洗噶啦。咁嗰件咧就是一件好普通嘅黑色嘅一件连身裙嚟嘅，咁啊长袖，咁就及膝咁样啦，就乜嘢花纹都冇噶啦。咁佢就一个月咧都系着住呢件衫，咁靠住唔同嘅配衬啦，譬如系颈巾又好啦，太阳眼镜啊，手袋啊、珠链啊等等啦，咁啊再加埋发型嘅唔同啦，咁佢咧就做咗一个月嘅形象出嚟。咁大家咧睇翻啲相就觉得，哇！其实佢睇落去都每一日都几好睇嘅，即系都几时尚，都几时尚。但系佢都系着住一件衫啫， 唔同。即係嗰個配搭上， 個 look 係唔同嘅， 咁但係感覺係咪都係可以做到啲啲唔同 先？係，我覺得個感覺好唔同，因為首先第一步咧，我覺得佢揀得啱嘅，即係如果你要參加呢個挑戰，你揀嘅嗰件陪你走天涯嘅衫咧，一定要好百搭啦。咁、首先佢揀咗一件黑色正式，然之後就係 one piece 嘅裙咧，首先你唔需要拆成兩件去襯先啦，佢已經幫你襯好咗啦。咁而黑色咧，譬如你去一啲莊重啲嘅場合又得，即係可能開會翻工又得，咁譬如你 casual 出街。又好似都 OK 咁样，咁第二咧就系 唔同嘅大型聚会， 聚会都 系黑色， 系啦，咁啊同埋咧，佢呢一个嘅款式咧，可以衬波鞋又得，衬高踭鞋又得，系啦，咁你睇翻佢啲相又系，咁有时佢只系发型嘅少少唔同，或者佢对鞋衬得唔同咧，你就觉得哦呢一日佢应该系有约会嘅，啊嗰日佢应该就纯粹系落街散下步嘅啫咁样，咁。 系咪都靓靓女女噶呢、這个？ 哦，即系你又觉得系样子嘅问题啊？ 其实你谂下，喂，如果有啲即系 系喎，真系噶喎。 系啊，我日日都着同一件衫啊，你一定话我冇洗衫啊？呢排咪炒窿股票啊？ 或者我根本留意唔到，其实、 啊、根本留意唔到啊，咁样。 嗱，呢个就系个 point。 譬如夏天你见好多嗰啲名人啊，特别系女士啊，即系一定会着啲三点式噶嘛。你唔会留意佢嗰件三点式有冇重复噶？ 系 唔会嘅，你只会留意佢嗰日即系。 身材叫唔叫人啊？ 即系你觉得俾佢个样 distract 咗系嘛？ 一定会。 佢其他嗰啲打扮已经太靓啦，咁样咁又其实都几朴素噶，我觉得佢都咁啊，当然都系即系身形高挑嘅女士啦。咁、哦、不过佢做呢样嘢个反思就系因为以前咧，佢因为系一个即系网上面嘅即系 blogger 咁样啦，咁所以佢就有好多嘅衣饰啊，或者好多嘅打扮咧、嗯，令到佢自己觉得系一个佢冇意识嘅消费者啊，直头系。即系而家又有 fast fashion 啊，嗰啲快速时装咧，令到佢觉得哇，好多嘢都好嘥嘅摆咗。 佢系咪即系想落一众服装设计、时装设计师嘅面啊？即系话，其实唔使做咁多嘢嘅，一件衫我可以做一个月。即系我一年十二套衫搞掂，系咪要落佢哋嘅面先？ 我觉得唔系嘅，呢、這个纯粹我觉得系生活上嘅一个调整咯。即系佢连屋企嗰个衣柜咧，佢都完全清咗啦，变咗做嗰啲叫做胶囊衣橱啊。胶囊即系 capsule 啦，即系好细个嗰啲啦， 即系缩到好细咁。 系啦，咁其实咧，你譬如去一啲即系北欧嗰啲家私店，你都会见到吓嗰间房即系嗰啲层次咧，系啊系啊，哇，佢就咁摆一个架喺度，摆唔摆到衫噶？佢而家就系做嗰只啦，即系可能。你去嗰啲示范单位咧，你咪假噶啦，屋企咁多嘢，点会好似呢间咁干净啊？ 有好多收纳嘅，床下底又可以收纳，跟住张床又油压，跟住咧加多块板又可能就系爱嚟做食饭台咁。 系 睇唔到呢一样嘢， 睇唔到， 即系大家俾佢误导咗啊！即系话阿 Kitty 都讲咗个重点啊，佢点样啊？ 身材高挑， 身材高挑， 系啊！ 即系话咧，其实时装系俾咩人着啊？就系一啲一挨不惨、身材唔高挑嘅人着嘅咯。 哦、 即系你个身形唔得主流啊，叫做 就要去修饰下， 就要靠件衫去遮遮掩掩啊，修饰一下咁样啊嘛。如果系身材比较即系叫做均匀啲，基本上着乜嘢都靓， 系同埋自信心咯。今日我就可以同钟哥讲呢个例子啦。我哋都不约而同着咗件好正式嘅 T， 只系咧胸口入边有个好细嘅 logo， 系啊， 系 咁就完结噶啦。 其实都系咁噶，我而家。 我都跟咗你咯，我都抄咗你，唔好跟咗你啊！我都抄咗你咯。 咁留意，我都系嗰三四条裤，系咁即系星期一定星期二着嘅啫，跟住嗰几件 T 恤。好啦，问题喺呢度啦。点解要咁有信心啊？有两个原因。 系 A 可能系我对自己外形充满信心。 系因为你高挑。 系啦，系 睇得出，睇得出。 我跟住得翻第四个字咁啊，第二个字高字冇啊，得第二个字咁样。好，第二个可能性就 系。 我已经放弃治疗咯，我唔介意世俗嘅眼光啊，由得大家点讲点睇就算数啦。 唔会，你唔会唔介意世俗嘅眼光噶。我见你迟啲有个大型嘅拳赛，都有份参与其中。 你应该都会执得靓仔 啊！系啊，如果系唔介意，应该 我捧你场啊！台上边嗰两个我都唔捧啊，我净系为咗入去捧梁荣忠场。 即系啲人个举牌系举其他，你就举中哥啦。 大师兄叫喘一声， 第一个俾人打可能系你咁样，举个牌。 唔会嘅，唔会嘅， 捣乱呢个人咁啊！咁其实都好多嗰啲成功人士都有分享过嘅，佢哋花好少好少时间咧，喺衣饰嘅配衬上面嘅。 举第一个例子先啊，就系阿 乔布斯， 阿乔布斯又系啦，啊真系， 系啊， 佢好似又系永远都系嗰条牛仔裤，跟住嗰件黑色樽领咁就横行，咁唔使嘥咁多时间啊嘛。 系啊， 其实。留意翻啲國家元首都係咁嘅，包括金正恩，我冇乜見過佢穿第二套衫。 唔係，但係佢哋嗰個係真係佢哋嘅 形象， 形象 係咯，形象。我哋都有我哋嘅形象啊， 所 以著嚟著去都係嗰幾件衫，唔好笑我哋啊。 其實都係好事嚟嘅，睇下大家可唔可以過一啲比較簡約少少、環保少少嘅生活啦。 同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哄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去求得孤单，怎 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最平衡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闭着眼前感叹，以为冲突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遇见你的这站虚构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目送你于这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留恋系多 十分听过有洪家豪的逆时车站。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崔义彤。早晨，钟哥。 喂，我想话咧，你哋咧自己中唔中意食汉堡包呢一个食物嘅咧？ 超中意， 超中意添啊！我以为你麻麻嘅啫，因为冇见过你食汉堡包咯。 我食漢堡包好少喺街食啊，真嘅，因為好瀨氣。係 嘅，係嘅， 即係你會叫翻屋企食啊？ 買翻外賣咯， 或者坐定定啦，係咪？ 或者坐定定啦，因為如果一個你一隻手，或者一啖咬得曬嘅漢堡包咧，好食極有限嘅，老實講，即係唔夠汁啊，又或者唔夠厚啊咁樣嘅。當佢多嘅時候咧，你就會哇擠曬啲嘢出嚟就好煩。 呢、這個就係我麻麻地食漢堡包嘅原因啊！我就係覺得都冇辦法好完整地咁樣食嘅。即係佢一定，如果嗰啲而家好貴咧，賣到成$100一個嗰啲，$80一個嗰啲咧，其實佢裡面就即係擺咗好多嘢喺度啦。你一咬完第一啖咧，佢就啡到周圍都係噶啦，係啊。 所以咧嗱，我自己嘅體感咧，我就綜合咗你哋兩個嘅睇法啦。嗱，譬如話，如果係一啲即係快餐店嘅漢堡包，我又覺得 OK 嘅。咁但係如果咧去到話好厚身嗰啲咧，我幾時開始中意食咧？就係話説嗰陣時咧，去外國讀書咗一段時間啦。咁原來外國係好流行。餐厅的 menu 必定是有汉堡包的， 是啊，方便快捷，多人买 嘛，是啦，没错啦， 而且利润利钱高啊， 其实是的，因为它收得你不算太贵，但其实它的汉堡包的料又很少而已嘛，即是菜啊、番茄啊这样啦。咁然后呢，我就为什么会喜欢呢？就是因为我发觉原来呢，它的汉堡包虽然便宜，但因为外国地方大，咁你吃那个汉堡包呢，它比埋刀叉你， 是啊， 咁你就可以慢慢享用，是啦，你就是一种享受啦，即是看着个海， 但你 又不会海鸥啊， 层咁样食。噶嘛，即系如果你用刀叉食咧，其实你都系一忽忽咁样食噶嘛，咁就失去咗呢个食汉堡包嘅原意啊。 系嘅，即系我试过咧，揭开佢逐层逐层食完个包，跟住攞少少牛肉或者 咪就好似你食全餐，朝头早嗰份全餐一样啫嘛。 夹埋俾只汉堡包， 定系分开食咧？ 咁你哋有冇食过香港茶餐厅？土炮式製 作有， 哇！這個我覺得真係一個 紅磡嗰間啊， 呢、個勁品，呢、這個真 係 勁品，呢、 這 個真係勁品啊！即係可以將咧外國引入嘅啲嘢咧發揚光大啊，即係變成另一種嘢，個名 本地化，但係真係幾好食嘅，我反而幾中意嗰種嗱嗰、那個咧，佢就唔係真係夾咗好多嘢喺度，嗰、那個你就可以食得舒服少少嘅， 係啦，即係有啲本地風味嘅口味，但係都有一個，咦？點好似唔係幾似本地菜嘅樣咧？咁點解突然之間咁樣講咧？因為咧我最 最近見到咧網絡上面咧就多咗一個咧新嘅熱潮。你知之前咧咪好多嘅，譬如話嗰啲咩倒立嘅 challenge 啊，跟住話咩冰桶挑戰啊嗰一類咁樣咧，就係話一個 hashtag， 然之後就一個傳一個，一傳十十傳百咁樣啦。 阿 Kitty 又啱講完，又係嗰啲 hashtag 你 hashtag 我真係唔係鬼煩。 但係最近呢一個 hashtag 咧係同漢堡包有關係嘅，就係鼓勵大家咧將個漢堡包嘅食法咧有一啲新嘅創意。通常啲人食漢堡包，頭先我哋講咗兩種咧，一係就揸住嚟咬啦，一係就揾刀叉鋸啦。即係孤物論，你到底係成個圓個食，定還是係咧你中意揦住嚟食都好啦。咁呢個都冇受限制嘅呢個 challenge，因為咧佢就叫做反轉個漢堡包嚟食嘅 challenge。 点样为之反转啊？ 嗱，正常一般人啦，我谂大部分人咧都系咧，通常个汉堡包嘅层次就系面嗰浸个包就拱拱地咁样，厚身少少啦，底嗰浸咧就薄身少少平啲嘅，即系有个底咁样啦，好似企得稳咁样，咁就为之一个正式形状嘅汉堡包啦。咁所以所谓反转咧，就系将拱嗰一块喺底，然之后个面即系成个咁样 flip 咗，就变咗做反转咗啦，即系倒转咗个方向啦，就变咗平嗰个系面。拱起嗰個係底咁樣食，咁我就喺度諗，其實有乜分別咧？咪係食翻咁多嘢，係咪先？你啲嘢冇分別，原來真係會唔同咗。嗱，因為咧外國就講話，佢哋好多時咧常用嘅漢堡包醬汁咧就係呢個芥末啦，或者係呢個嘅即係都係有啲 茄 汁啦，係啦咁樣類嘅醬汁啦， 或者嗰啲咩酸瓜醬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類似都嗰幾樣啦。咁佢哋話咧，原來呢一啲醬咧，通常你咬嘅時候都會逼出嚟啦。咁尤其是係如果係比較厚身呢個漢堡包，你就更加容易。逼出嚟啦，咁调转个汉堡包嚟食咧，原来因为咧你面嗰阵即系个包顶本身拱拱地嗰一阵咧就厚啲噶嘛，咁佢个吸汁嘅能力咧就会强啲啦。 哦、 我从来冇谂过呢个原理吓，咁、所以咧如果你反转佢嚟食嘅话咧，即系变成咗咧索汁啲嗰个包咧就变成咗底啦，咁就可以避免你啲汁挤出嚟。嗱，佢系咁讲啊，佢系咁讲 嘅，个逻辑系啱嘅，但我谂紧咧。咁样会唔会有违个原意啊？ 即系点啊？ 佢就 系 想你挤出嚟咯， 就系想你挤出嚟，你而家索晒， 咁个包就冧晒啦。 有违咗个原意喎、 啊。喂，嗱，我又喺度谂紧嘅呢一种食法咧，可能都要考虑下嗰个汉堡包嘅包皮系乜嘢质地。因为我以前咧曾经食过有一啲咧系有少少好似烘咗底嘅，即系佢唔系真系腍身嘅包嚟嘅，而系硬身。就算你话本地快餐店嘅汉堡包咧，其实个包都有好多种包噶嘛，即系有啲系鞋面啲嘅，有啲咧就可能 用米做嗰啲都有啦。 用咩做啊？ 米饼啊嘛。 米饼系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质地啦。咁所以系咪真系所有都可以合乎到呢一个原理，或者索咗啲汁咧咁 样？如果你食一啲大型快餐连锁店嗰啲汉堡包咧、基本上咧唔会帮你烘嘅、一定系快快手，或者好系咁轻翻热嘅就叫做啪夹埋就算噶嘛、如果你食仲话 Kitty 讲嗰啲比较贵价啲嘅咧，多数都系烘一烘嘅， 系有啲仲搽咗少少啲蒜蓉喺度添啊，油油喺度添啊， 咁但如果你話你驚點樣哇好瀨氣啊噼里啪啦咁樣咧，其實如果一個真係你好認真去點樣食咧，佢應該有一個好似紙袋咁嘅物體，咁就將個漢堡包放喺中間，然之後反開兩邊，你揸住咁樣嚟咬，咁就將所有嘅就算你擠出嚟嘅汁咧，佢都會唔會擠到周圍都係，會喺翻嗰個包裏邊嘅。 係，但我想話咧，我亦都有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哋食緊本地嘅快餐店漢堡包咧，唔係一定個個包嘅品種咧都有包面同包底嘅、有啲其實個底同面係一樣的， 一樣噶嘛，都係平嘅。 或者都係拱咯。 啊，兩個拱我就冇見過，兩邊都係平嘅我就見過。 兩邊啊，係咯， 兩邊即係兩邊都係底 嘅。兩邊都係底啦，兩邊都係拱，亦都有嘅，係啦，有啲滑身啲嘅味，嗰啲口味都係會咁樣嘅。咁、所以我就諗啦，到底係咪真係唔係款款包都可以適用到做呢一樣嘢咧？咁咁、但係咧，其實佢呢一個所謂嘅活動咧，就係話想咧引起大家嘅關注，就係其實咧食包都有唔同嘅方法啦。咁即係好似個視野咁樣，其實都可以咧打破傳統， 擴闊啲嗰啲咁樣。 係啦，即係都係嗰類啦。不過其實我就集中唔到去呢一个拓阔视野嗰个 point 啦。 我曾经见过一个僆仔，大约我谂十松啲岁咁样啊。佢我叫佢食嗰啲即系嗰啲双层好巨大嗰啲咁样啦。佢点样食咧？佢咬唔晒啊嘛，因为细个啊嘛。咁但系咁你咪分开一层层食咯。我嗰已经话。即係我果然當然唔係話佢啦，我心諗你咁細個，你唔好食咁大個包啦， 冇咁大個口就唔好食咁大個包。 好啦，跟住佢又唔肯拆開嚟食，佢點樣咧？佢成個撳扁咗佢。 哦，哎呀，我都見過有人咁食啊！ 即係撳扁咗之後，咁咪一劈嘢咁樣咯。咁但係撳扁咗之後咧？ 哦，原来真的揿得咁扁嘅， 系啊， 原来真的可以揿到好扁嘅， 即系其实里面有好多空气喺度噶。 跟住咁样，哇，佢又食到啊，哇，我真系，哇，真系俾个 like 佢。 而且我想话咧，嗱，你呢一个情况我都见过有一个又系小朋友嚟嘅，即系不过唔系好细啦，我谂可能都成十岁、十一岁咁上下嗰啲嘅年轻嘅小伙子啦、我真系见过佢咁样揿扁个包，咁我嗰一下第一时间咧，我有个自然反应就是我缩缩开，因为我惊佢弹啲汁出嚟啦，跟住我发现，咦？我同阿鐘哥你嘅諗法一樣，點解冇嘢發生喎？即係佢都依然係撳扁咗個包，但係好似啲嘢都係正正常常，又冇話真係壓扁到啊，成咁樣 撳扁咗咧，即係正所謂食嘢同睇醫生一樣啊嘛，都係望聞問切噶嘛。你望到咁樣扁曬，你都食唔落啦。其實講真，咁但係佢又食得好開心， 係啊，佢仲可以一次過擺曬入口度添。 嗱，不過即係自己撳扁又自可啊。如果你試下收到一個外賣咧， 撳扁 冇錯啦，夾到扁曬嘅包。嗱，我真係試過收到個咁嘅包，咁、然後我個心即係就覺得啊，唔係嘛，呢個包搞成咁嘅咁，但係又摸下佢又熱辣辣嘅，又聞下又覺得幾新鮮，算啦，照食啦咁。但我想講咧，我上次試過咁收到個包之後咧，我自己真係將佢一層層拆翻開， 拆翻開 曬，然之後自己好似令到佢擺靚咗咁先再食， 當西餐咁食 啦。 最近我見到有一個咧，佢仲係一間小店嚟㗎、我以為阿 Barbie 係講呢一隻，即係點樣食個漢堡包，就擺喺 pizza 上面啊嘛。都俾人瘋傳啦，係啊，就話姨你係咪想激嬲啲意大利人啊？咁樣搞個 pizza 發咁樣， 好嬲啊！ 係啊，但係其實你一見到都已經飽啦，都唔知道你會唔會嗌啊？咁啊，今朝早大家食個飽啲嘅早餐啦！ 九一一襲擊20周年發布扎瓦希里嘅片段，唔清楚拍攝時間同埋地點。日经平均指数报30581点，升1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1美元，卖出1793.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5，人民币6.453。英镑兑美元1.384，欧元兑美元1.181，欧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12。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骤雨正影响该区。上昼8点，台风灿都集结喺上海以东，大约2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上海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同埋红隧方向啦，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同埋红隧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咁另外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特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挤塞， 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青山公路元朗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营点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坳头交汇处。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新界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翻吐露港公路近住广云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昌街啦，咁亦都影响到南运路去翻大埔公路方向元洲仔段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丁角路。咁再讲一次啦，大埔公路的元洲仔段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云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在东昌街。咁而南运路去翻大埔公路的元洲仔段呢，亦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丁角路对出。另外由于受火警影响，在石硖尾啦，而家石硖尾的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和白田街一段呢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就是封了一段的窝仔街。咁啊，揸车朋友留意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上白石萌歌就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会遇到各种的事情，希望用歌曲支持她的乐迷，并且给予我们动力，也都希望我们在歌曲里面感受得到，在我们身边永远都会有天使的存在。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上白石萌歌《天使》。今次作曲填词方面揾嚟另外一位歌手叫做 Kaneko Ayano， 原来上白石萌歌本身都是他的粉丝嚟嘅。今次两位歌手有咁特别的合作，可唔可以成为乐迷心入边其中一首经典歌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上白石萌歌的《天使》。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内分泌学会副会长孔宪辉医生： 如果情况稳定，其实大部分的就算有内分泌的问题都可以接种疫苗的，因为都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接种之后有什么更多的或者严重的副作用。譬如有糖尿病或者肥胖症，那什么叫做稳定呢？我们通常就说，如果他平均血糖，我们俗称 A1C 那是在7% 左右啦。咁如果平时检测血糖唔会太高或者唔系太低咧，都适合打疫苗噶啦。偏高咧，其实如果过去嗰半年都系差唔多个位置咧，其实都冇问题。咁但系如果都有问题，或者最近个病情咧都唔系好稳定，或者啲血糖时高时低啊咁样，都问一问医生都系大家安心啲。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8:12 Kitty 同鐘哥請我哋嘅嘉賓出場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係啊，同大家睇睇啦，港股嘅情況先啦嚇。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啦，美團同埋阿里巴巴咧跌超過4% 啦，咁啊三桶油咧就撐住個大市 ，ATMX 咧就領跌啊，港股要跌咧392點收市嘅，咁啊跌翻落去26,000點留下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幫我哋詳細分析下啦，究竟行到你呢度中秋之前，大家咪提晒款啊，将个 ATM 嗰啲钱揿晒出去买月饼啊，送俾亲朋戚友啊，咁样咧吓。 我谂呢啲即系新经济 ATM 股份方面啦，仍然都系受到嗰个政策面啦。咁啊，琴日跌嘅话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又有即系新嘅一啲政策方面嘅担心啦。咁甚至冇一啲即系转视频有14个，一个系平台方面咧，就联合有个公约啦。嚟到佢即係要自我約束啊，就要將嗰啲短視頻方面咧就唔可以依個流量嚟到做依個係即係目標，咁就要係犀利啦，就要依個文藝上邊咧個質素咧就係要即係做得好啊。咁嗱，依個咧就係其實如果真係認真地去做嘅話咧，或者係即係比較嚴格地去執行嘅話咧，其實唔係咁簡單，即係看似要冇乜特別嘢。 嗯，唔系咁简单可以执行得到嘅，因为即系唔系计流量同埋文艺，好难定义得到，系咪啊？嗯， 系啊，当中佢嗰个譬如好似 B 站或者系即系抖音啊，或者系呢、這个即系平时我哋睇花兜嗰啲，咁其实佢主要透过流量嚟到去带动其他嘅一啲商机，包括到电商咁。上次睇到业绩都见到，其实佢哋电商增长系好劲噶嘛。咁而帶嚟流量嘅片嘅，咁即係大家我一般一都可能比較即係大眾化啲啦嚇。咁我啲即係通俗啲嘅片啊，或者係啲即係如果嚴格上可能係啲比較低級趣味啲嘅片嘅，咁一定係會帶嚟流量噶嘛。咁如果你係一啲同文藝啊文化即係好高深有關嘅嘢嘅話咧，咁其實唔係過得欣賞啊嘛。咁呢個流量方面咧，一定係會少嘅，咁就會。即係先天性咧，就會影響得到咧個平台上邊個發展咯。咁所以嗰個係即係估值方面咧，又再被下調咧，又係合理。即係唔係話啊，純粹睇嗰個政策或者一啲心理上邊，佢其實如果真係堅做堅執行起上嚟嘅話咧，其實又真係會影響個流量喎。 咁所以啲短視頻股近排都麻麻地啦。 我終於都明白點解我做嘅嘢越嚟越冇人睇啊？ 點解啊？ 太 少風水盾， 太過有文化氣息。咁又係嘅，即係從來管弦樂團咧嘅流量應該唔夠啲流行曲嘅流量勁嘅。 正所謂曲高和寡就係咁解啦。 YouTube 排行榜都顯示咗啫。 睇嚟我唔好再推阿王晶嘅戲啦，要拍翻多啲阿晶哥嘅戲先。 主流啲係咪？主流啲啊，不能夠劍走偏鋒，正所謂 係 嘛？ 嗱，想問睇傾你嘅一樣嘢，都話説咧，即係呢個阿里巴巴咧，唔知係咪俾人最近講咗呢一個暗語啊，即係芝麻開門啊，而家佢真係開咗門，好似仲有啲嘢要拆一拆出嚟添，即係好似螞蟻咁樣啊。咁但係而家呢啲咁多消息出咗嚟咧，對佢嘅股價係有冇影響？同埋係咪時候不如趁低鬧一鬧咧？反而？ 其實一路有影響嘅，所以其實我哋喺節目講咗好多個月咧，就自從其實嗰個係阿里事件係上唔到跌之後嘅話咧，其實我都會建議啲投資者就如果你睇好呢啲新經濟平台股份方面咧，都唔好買呢個阿里巴巴，因為個政治風險再太大。咁事實上你睇翻個股價走勢咧，就相較譬如好似美團啊、騰訊呢啲嘅話咧，或者甚至京東咧，其實一路落後嘅。你京東都叫有啲反彈啦，都唔錯啊，反彈個早一排個反彈嗰個幅度方面，但係你見到阿里巴巴係落後嘅，咁就係好似頭先阿鐘哥咁講啦，其實佢會面對一啲做手術嘅風險嘅，譬如好似呢個螞蟻咁樣，佢而家建議就話要將嗰個係支付同埋嗰個借貸業務要分開佢，咁要其實之前都有傳過係咁噶啦，咁而家就又再有啲落實少少嘅傳聞啦嚇。咁就可能將嗰兩個借貸嘅平台方面咧，甚至無要剝離咗去，將嗰啲最重要就係咩咧？最重要啲數據啊，因為呢啲咁嘅借貸平台唔係一個普通嘅平台，其實佢最值錢就係咩咧？就係佢有一個係評分系統嚟到去，即係將每一個人啊，每一個潛在客户就評分，譬如好似將我。就打造譬如我信譽好嘅，咁可能個評分低啲；阿鐘哥信譽好嘅，評分就高啲。咁就令到佢個平台方面咧，就決定借唔借錢俾依個人，或者借錢俾個人嘅話咧，個 pricing 啊，嗰個價格應該俾幾多利息佢？咁嚟到佢用一個 AI 有個科學化方法嚟到計算咧，先至可以係賺到錢噶嘛。咁點解佢同傳統銀行唔同咧？傳統銀行就靠人。 即係靠呢個人嘅主觀去判斷，但係咧呢啲咁嘅借貸平台就唔係啦，靠呢個係數據，係數據嚟到去判斷佢借幾多錢或者係個 pricing 係幾多。咁所以而家佢就要將嗰啲數據係剝離咗喺螞蟻以外，俾一個第三方嘅即係機構嚟到去做。咁即係話咧，變咗螞蟻方面得翻支付啦。咁如果得翻支付嘅話咧，嗰、那個估值就係大不如前啦，因為你嗰、那個之前個股本回報率講得咁勁。就因為佢有借貸業務嘛，同埋高槓桿啊嘛，我哋之前都講過60倍槓桿啊嘛，咁所以變咗完全咧個估值係唔係嗰回事咯。咁呢個就係阿里巴巴其實面對緊個問題，所以股價好似跌咗好多落嚟咁樣，但係究竟係咪抵買咧？即係你相對高位嚟講好似好平，但係你唔好忘記其實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咧，可能同之前幾個月前咧、半年前咧係完全係好大分別啦，所以就唔可以用個股價嚟到做準則咯。 係啊，琴日都試一試個底位啊，即係158蚊啊，咁好多散户都持貨200蚊樓上咁啊。Kenny 你都唔會建議啲散户依家做啲溝翻啲股票啊，即係溝下股票嘅操作啦，係咪啊？ 嗱，即係咁睇嘅，即係你可能咧，佢你而家買咗一個係。你而家做一啲行動，可能係最壞時間，或者係over 反映咗個負面都唔出奇。咁、可能話之後完斥息化之後嘅話咧，有個好大嘅反彈都唔出奇。但係呢個就嗰、個不明朗因素就太大啦，你要估咯。咁、我就覺得不如其他嗰啲平台嘅股份都唔係好貴啫嘛。如果你預期睇好呢啲股份嘅話咧，點解唔買一個政治風險低啲嘅咧？ 買咗就心驚驚咁啊，可能你要即係要忍住啦。 除非好似即係一年半前我哋講匯控咁樣，你係中粉嚟嘅，血肉長城28蚊又同佢手，24蚊又同佢手咁樣係嘛？ 我好耐冇聽過呢、這個 血肉長城啊！有冇啲沙包堆喺度啊？暫時睇到資金流嚇、應該都未有字係咪啊？呢、這個阿里巴巴， 其實我覺得而家投資股票同以前唔同咯，即係嗱，好似頭先提到匯控咁啦，咁你真係有啲忠實fans 咁啊，有血肉長城。但你知而家其實第一個世界經濟環境唔同曬啦，時代都進步啦，即係你其實基本上就前一兩年嗰啲新經濟股相較匯控嗰啲，哇，其實真係估值差好遠。但係你又諗唔到，其實幾個月之後，哇，原來嗰啲新經濟股又係可以調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投資嘅策略或者取向方面咧，其實要成日變咯。咁變咗你唔好成日即係硬要一定話我啲股票跌咗落嚟之後就一定要買，就唔係咯。 係唔好硬頸。 係啊，咁都問下 Kenny 啦，即係呢啲股值咧，除咗同國策扶唔扶持有關之外咧，市場嘅供求都好緊要啊嘛。睇到呢個汽車行業嗰個芯片短缺咧，其實都出現咗一段時間啦。咁啊，國家工信部咧最新亦都話汽車缺芯呢個問題咧仍然都係嚴重嘅。咁啊，供應鏈咧都緊張，就要持續一段時間。咁嚟緊呢個問題啊，會唔會對於譬如一啲芯片股啊？或者新能源车有啲乜嘢影响咧 ，Kenny？ 其实可能会困扰一段时间嘅讲真，因为你睇翻咧，而家其实疫情咧就改变咗好多行业嗰、那个周期。譬如头先头芯片之余咧，其实啲好传统嘅，你唔知道有冇留意近排嗰啲，譬如好传统嗰啲铝啊、铜啊、航运啊，我哋讲好多次啦，钢铁嗰啲啊。系升得好劲噶，点解咧？就因为嗰个产品嗰个价格升得好劲，产品价格升得好劲咧，就因为成个产业链啊，都因为嗰个系依个系疫情嘅关系咧，而导致到咧嗰个系周期咧就乱晒，咁、所以变咗咧嗰个供应紧缺嘅时间咧，可能会要维持翻以年计嘅，咁依个亦都可能会发生喺芯片上边咯，所以成个产业链同埋嗰个供应链方面咧系有发起咗变化噶。咁所以變咗，我諗呢啲問題方面咧，就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得到咯。咁、變咗你嗰啲代工嗰啲公司咧，強調呢個係中心啊，或者台積電嗰啲話咧，相信嚟緊個代工費都會高噶。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啦。 唔該曬，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好啦，正见就嚟中秋呢，我就揾咗一个优惠。咁呢个优惠其实都系一个好去处嚟嘅。 我唔使买月饼，钟哥送咗盒俾我啦。 多谢钟哥请食月饼。 老人家咧，中秋好紧要啊！ 系啊，中秋紧要啊， 所以行船斩解难 咁样，跟住到冬至， 月饼你压先。 到冬至嘅时候啊，冬大过年咁样，农历新年嘅时候，利利是是啊，新蒸头咁样， 又话点都要食翻个粽啊！ 所以其实过个节日咧都紧要嘅。嗱，今次咧我见到咧，嚟紧即系今个礼拜六日啦，嚟紧嘅礼拜六日啦，就系中秋前嘅一个 weekend。咁啊，都唔少地方咧会搞一啲中秋市集嘅。咁啊，问下你哋啦，之前嘅中秋有冇试过去呢啲市集去凑下热闹啊？买下一啲应节用品啊，咁样咧， 我有试过。 有啲咩玩噶？你嗰阵时系， 其实我发觉咧，一年咧，无论系咩节日咧，只要系挂到灯笼咧，都系有晒灯位玩嘅。我嗰啲市集咧，都系似人哋啲古装片咁样咧，即系啲灯会咧，俾钱，然之后就买个谜，然之后如果猜到嘅话咧，就可以有奖品咁样咯。同埋有啲咧，好有中国传统特色嘅一啲嘢，例如系啲唇膏盒啊，用嗰啲质感布整噶啦，或者系啲手帕啊、镜啊咁样，都系用啲中国嘅布嚟整。 即系都系买啲手作仔嗰啲。 手作仔咯，系啊。 都比较古典啲啦。咁今日咧，我见到呢一个市集，我又觉得几有趣。佢咧主要都系古典做题材嘅，因为呢、這个即系历史悠久嘅节日啦，传统嘅节日啦。其中一个咧有意思嘅咧就系随机笔友明信片活动。嗱，当然啦，一个市集里边可能有啲摊档，即系头先阿 Barbie 讲有啲卖嘅东西啦，咁亦都有一啲工作坊啦。咁其中一个咧就话有随机笔友明信片活动，咁就系话咧你去到呢一个市集嘅时候，可以攞张明信片，跟住写低啦。咁可能写啲说话，譬如啊，今年中秋，我不许你注定一人咁样啦，系啦，唔想你一个人过咁样。好啦，咁呢一张明信片咧，就会收集咗喺一个地方嗰度。 你呢啲说话咁似喺老懒厅嗰啲， 兰桂坊，兰桂坊，兰桂坊， 冇啦，冇啦，冇啦，好耐冇去。 不过咧，真系你中秋咧，我觉得个孤独感唔浓烈噶， 浓烈系嘛？ 你连个圣诞节咧，应该浓烈。 圣诞先至系最浓烈， 系啊， 得一个 即系如果你系 寒风沙沙咁， 系啊，又冻咯已经。咁你中秋都话有啲 friend 大火而打 烧 下 嘢食啊， 踩下单车啊，即系同屋企人上下月都有人同你过啊。 圣诞有 lonely Christmas 啊， 系啊， 好 lonely。 你好少见到话一个人喺度煲腊嘅， 好危险啊，唔可以噶， 几多人都唔应该。嗱，咁佢咧收集咗呢啲明信片之后咧，佢就会随机，即系譬如阿 O 写咗张，钟哥写咗张，我写咗张，阿小白同阿 Barbie 都写。捞埋晒之后咧，佢哋就会周围寄啦。即系譬如将我张唔知寄咗俾边个，可能最后寄咗俾小白。 吓会寄噶？我以为就咁摆到收集。 阿 O 嗰张咧就唔知寄咗俾阿 Mary 咁样。 即系写埋地址真系寄咁样。 系啦系啦， 即系漂流瓶咁样。 漂流瓶咁样啦。咁啊到到下年嘅中秋， 咁啊点啊？ 哇，一年约定嚟嘅呢啲， 就会咧收到咯，就会咧收到呢一张咧随缘。配对嘅中秋明信片， 下年收到啊！ 即系佢下年啊，下年嘅中秋啊，佢会帮你 keep 住啊。到到下年嘅中秋，你就会收到呢一张。咦，系、啊、上年中秋，我喺呢个市集嗰度写过一张明信片、啊。 呢、 哦、 电影桥段嚟噶， 系咯，缘分游戏咁啊！ 好多嘢都会一年嘅计算嘅个约定，正所谓中文金中文十大中文金曲，明年见，明年见。啊！有多约定都系一年一年计嘅， 我觉得 成年啊， 都几浪漫啊！即系我相信可能好 难，浪漫， 一年之后你唔会记得你做过嘅 件事系浪漫嘅，唔见真人就浪漫好多。 系咯，我都觉得系，我又唔系几 有幻想啊。 咁其实而家好多人咧喺嗰啲分享平台上边咧，你摆个 post 出嚟，其实都系等于个意思一样噶。你都唔知俾边个睇嘅，你而家写嗰个明信片又系你唔知寄咗俾边个， 系啊。 你而家喺是但摆个 post 出嚟，你都唔知边个睇噶。 呢啲咪缘分。 未一样， 系啊，你唔知系边个睇到啦。 只不过呢个咧就出年先知道，嗰啲咧就即刻有人会回复你啦。 唔系佢嗰个特别嘅点系，你一定会已经忘记咗呢件事，即系你好少，就算你写嗰刻好期待都好啦，但系你转个头就会唔记得咗有呢件事噶啦嘛。即系你上个月做过啲咩，你都未必记得咁清楚啦。 咁啊，都唔记得。 到下一年，即系临近中秋嘅时候。突然之間，你可能有個孤獨感出嚟咧，就會咦有張明信片喎，可唔可以出嚟做個朋友啊？咁樣唔知道有冇呢一啲嘅下文可以即係抱出嚟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呢、這個市集仲有咧揾到一個即影即有啊，以呢個底片相機，即係好古色古香嗰啲嘅大型相機咧，佢會幫你去到影相，有呢啲攝影嘅服務體驗嘅，咁啊、哦、都幾有趣嘅。 即刻曬㗎嗰個相可以？ 應該係啊，應該唔會出年先寄俾你。 但 係 問一問啊嘛， 試答所有嘢都係出年， 所有嘢所有嘢 都係出年先得。 喂，呢嚿手工揀幾靚喎，好香喎，店主可唔可以賣俾我？ 出年 先得， 出年啦。 你而家俾錢，下年啊會收到㗎啦。 期貨嚟喎， 你咪講緊二零市場，係你咪講緊2022中秋優惠啊？ 唔係嗱，呢個市集咧，佢係免費入場嘅，咁就喺今個即係嚟緊嘅禮拜六日啦，就晏晝一點至到八點都會有嘅。咁我覺得佢個好處咧就係佢户內同埋户外咧，即係都有兩 part 嘅，即係 touch through 有啲日曬雨淋啊咁樣，你都可以匿翻入去裏邊啦。咁我眼見咧，其實都幾多呢啲大型中秋市集嘅。咁啊頭先講嘅係其中一個啦，咁啊其他地區譬如 大澳都有啊， 荃灣啦，係大澳啦，咁啊另外嗰個荔枝角啦，個商場啦，黃大仙祠，即係息息園黃大仙祠咧都有喎。 咁堅， 佢嗰啲就係花燈啊、燈迷區啊，係啊，係啊，仲有一啲微縮模型嘅展覽啊等等啦，咁都好有氣氛嘅。咁啊睇下大家嚟緊中秋 weekend 會唔會都想去玩下行下啦？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十四日是一年的第25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08日。1927年九月十四号，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始创人，亦是世界上第一位披头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伊莎朵拉·邓肯，在法国尼斯和朋友聚会后，由于颈上的肠围筋脱落，被汽车车轮绞住，导致颈骨骨折死亡。伊莎朵拉的舞蹈动作完全自由，摆脱对辉煌而空洞的动作技巧的依赖，随兴而发，经常有即兴创作。他的舞蹈一开始时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重视。1897年前往欧洲，受到不同艺术家的重视，他的舞蹈迅速风靡全欧洲。9月14号出生的朋友关心身边的一切，对事物有独特的睇法，喜欢吸收不同的知识，做事有效率，为人忠诚，亦有责任感，对日常生活要求严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艺术创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未能接受前卫的创作，是因为思想保守，还是安于现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石硖尾村美彩楼九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清晨五点半左右，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医务队灌救，大约20分钟后救熄火警，期间大约有30名住客自行疏散。警方一连四日进行反罪恶行动，突击巡查全港各区多个罪案黑点，发现多间怀疑违规营业的赌博场所，并捣破一个怀疑毒窟，同埋13间怀疑非法赌博场所，并拘捕298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5至84岁，分别涉嫌串谋伤人，以三合会社团成员身份行事，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盗窃，非法入境。另外，警员亦在行动中发现有人涉嫌违反限聚令，共发出24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美军撤出阿富汗问题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接受议员质询，至少一名共和党议员要求他辞职。布林肯为总统拜登的撤军决定辩护， 又说已经为阿富汗最差的情况做了准备。布林肯说拜登政府不断评估阿富汗政府维持政权的能力，但即使最悲观的评估都没有预料到，当美军仍然留住时，阿富汗政府军会溃败，但美军仍然计划并实施了广泛的应急措施。布林肯说拜登政府从前特朗普政府接手撤军期限而非撤军方案，又说没有证据显示美军逗留更长时间会令阿富汗安全部队或者阿富汗政府更具弹性或更有自我维持能力。布林肯星期二还会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继续作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金边期间，同柬埔寨副首相贺南雄会面。王毅说中柬双方要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防范域外势力干扰破坏地区国家共同繁荣发展。他说中方愿意加强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机制建设，统筹推进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落实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身兼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柬方主席的贺南雄说，柬埔寨支持东盟国家和中国加快商谈南海行为准则，巩固提升东盟中国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经平均指数报30,562点，升1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02美元，卖出1793.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4，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洪天路。咁朗天路咧上翻去元朗公路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榕园路桥底。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洪天路。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榕园路桥底。咁前少少咧，近住锦田河嗰段啊，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田河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博爱交汇处，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田河一段挤塞，龙尾咧就去到博爱交汇处。咁至于反方向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快线咧，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去到泥围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咁喺大埔公路嘅元洲仔段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宏街回旋处咧，即系广福村回旋处嗰度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南运路同埋广福道，去翻广福村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就系大埔公路嘅元洲仔段去沙田方向，近住广福村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南运路同埋广福道，去翻广福村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嘅位。

好幸运嘅人啊？你哋身边有冇发现？ 我唔想， 我 唔 改， 我想真系幸运、 啊。点解要看似啊？ 咁你唔知道佢系真系幸运啊，定因为背后佢努力咗好多嘛？咁所以咧，我都讲得保守啲，即系成日觉得哇，佢咁好彩嘅，或者佢遇到啲嘢咧都咁好嘅，有冇发现身边有啲咁样嘅人先？ 真系好彩嗰啲咧，我要冲出嚟讲，真系好彩嗰啲你唔会见到嘅，即系譬如如果中咗六合彩嘅，你会唔会见到？唔会嘅，你可能见到佢如常翻工，如常做紧平时嘅嘢。但是他已经富有了啦， 俾你见到已经是唔好彩了嘛， 识到你就唔好彩咁。 讲得太远， 唔系咁样。你讲嗰个咧就太劲啦，即系嗰个幸运彩数去到一百，即系我讲紧嗰啲少少幸运咧，可能系，咦佢做嘢咁样又过关，咁样又顺利，或者佢做呢样嘢啊，边个又几中意佢，佢又同阿边个咧做到朋友，啊、即系呢一啲啊。 成日有好多同事咧会讲，哦呢、這个人富富碌碌又过骨咁样。 类似啦。 類似呢啲咧， 或者你成日都覺得佢哇，又開工啊，又得到上司賞識啊，咁樣即係都幾多呢啲羨慕嘅眼光嘅。 同你哋合作，我講得最多都係呢句 咩啊？ 扶扶碌碌又過關喎。 同埋你識到你就係我嘅唔好彩啦。 成日聽啲成功人士講咧，成功最緊要係咩？其中一樣咧不可缺嘅就係運氣。運氣都係成功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嚟。 講得啱啊！ 所以咁勤力做咩咧？即系运气行先，我坚讲嘅呢个真系。 喂，但系咧， 运气唔够就要靠努力咯。 今日想讲， 你有努力唔勤力，唔系你有努力冇运气都冇用 嘅，都冇用。但系咧，运气系咪真系即系天生生成，即系人嗰、那个即系三衰六旺咁样咧？今日讲嘅咧就系话，其实咧通常乐观嘅人咧。佢嗰個運氣咧就好似好啲咁樣嘅， 差啲嘅。 點解啊？ 樂觀人係咩？ 係啊，因為佢可以樂觀面對啊嘛。咁所以 就 算 會俾多啲歷練佢啊。 運氣差咧，佢都唔覺得，我都唔覺得運氣差，係咪好樂觀？ 嗱，佢點解釋咧？佢就話英國咧有個心理學家就做過一句幸運 lucky 啦，同埋咧性格之間嘅實驗。咁佢就發現咧，樂觀嘅人咧就好似身體裡面咧裝咗一個幸運兒模式咁樣啊，總係發現到外界潛在嘅一啲機會。咁而相反啊，悲觀嘅人咧就對呢啲機會咧視而不見，即係唔係佢哋遇唔到嘅，只不過遇到，但係佢可能咧沉浸喺一啲悲觀嘅思想啊，或者諗緊一啲唔好嘅嘢。都即幸运，正所谓财神都擦身而过咁样。咁佢哋咧关注嘅只系自己有啲咩嘅失败啊，同埋挫折同埋困难啦、啊。咁所以咧，佢就话乐观嘅人遭受嘅挫折同失败咧，就并唔系比嗰啲悲观嘅人少。即系正如阿钟哥所讲啦，即系唔系话佢哋遇到嘅嘢咧，真系真真正正幸运系啊少咗。只不过咧，佢哋可以用一个比较积极嘅态度去到应对。咁喺侧边嘅人嘅眼中就会觉得，咦咁又得。咗啊，或者咁又搞掂啊，咁样就会相对地咧，觉得佢哋幸运啊，咁样。 所以咧，我就话嗰个唔系一个必然啊，即系你乐观同叫做幸运系咪必然冇必然嘅？只系因为佢乐观，所以佢见到乜嘢都话系幸运咯。冇嘢啊，冇嘢，因为乐观啊嘛。所以究竟系因为佢真系乐观，所以佢幸运，定还是因为佢幸运所以乐观咧？你冇办法揾到嗰、那个先后次序。 即系好似一个人如果要出门口嘅时候，佢唔觉意跌亲咁样，擦损咗膝头。咁佢就喂，哇！今日好彩啊，因为我唔系俾车撞亲 嗱， 即系自己跌亲，正啊！今日真系好正咁样， 冇错，就系咁解啦。不过无论嗰个幸运咧，即系大家点样去定义都好，又或者佢系咪真系幸运都好啦，即系有一个乐观嘅心态咧，的确有好多研究咧去到发现啊吓，乐观嘅人比起悲观嘅人咧系冇咁容易病啊，即系身体啊嗰、个自我修复能力咧都系会强啲嘅，就更加长寿同埋健康啦。咁点？咁样去即系训练呢一种乐观嘅思维咧，都有几个重点嘅，即系心理学家咧都有讲到。 第一就听神光先啦， 系、 都系嘅。 啱啊啱啊， 你哋两个啊， 喺阿 Kitty 继续讲之前咧，都系嘅。但系我又系揾唔到个先后次序。 系系 譬如你话乐观嘅人就长命啊嘛，咁又系，你留意一下，即系你睇翻回忆翻一啲好多。一啲叫做人誰啊嘅訪問咧，佢哋必定係笑笑口嘅。 係啊， 嗱，但係因為佢長命，所以佢笑笑口啊，定還是因為佢笑笑口所以長命咧？ 係， 你又唔知個先後次序 嘅 喎。 我都系好少人长命，所以笑笑口嘅，好长命啊咁样。通常有啲人都话唔使俾我咁长命。 会唔会谂就系其实长命嘅第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系佢需要开心。 系、 因为我哋访问嗰啲，譬如唔知百零岁嗰啲咧，访问亲佢嘅个个都笑笑口嘛。 系啊， 佢哋都唔会话 苦瓜乾咁樣噶嘛，所以其實應該其中一個條件係佢哋需要即係正向。 我覺得係開心先。 但又咁樣喎，如果你睇啲科幻片咧，訪問一啲幾千歲嗰啲咧，即係嗰啲即係嗰啲長生不老嗰啲咧，佢哋必定係悲觀嘅喎。即係哎呀，我仲要喺呢度捱啊，喺呢個世界上邊咁樣，冇得去第二度啊！即係佢哋唔可以走啊，唔可以死得啊嘛。咁但係佢哋又會悲觀嘅喎。咁係咪即係如果你樂觀就會去到某一個年紀，但係如果你悲觀咧，可以更長咧？ 就真係唔知道啦，或者佢嗰個係人為嘅長壽嚟嘅，就唔知啦。咁但係咧，點樣去做到呢一個樂觀嘅思維咧？或者平時呢啲樂觀嘅人咧，係點樣去諗嘢嘅咧？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訓練到自己啦。嗱，第一咧，佢就會將唔愉快嘅經歷咧歸結做一啲具體嘅原因，而唔係盲目咁樣將呢一個唔愉快嘅經歷咧去到放大嗰個範圍嘅。舉個例啦，即係譬如樂觀嘅人去見一份工，俾人拒絕咗啦，咁佢就會揾出失敗嘅原因，咦，系咪今日我边度答得唔好啊？或者系咪我迟咗少少啊？定系我嘅妆容有啲问题啊？等等啦，咁跟住咧就去想办法去解决目标咧，就令到下一次佢见工嘅时候咧，唔好重复犯错啦。 呢、這个即系积极得嚟咧，又乐观咧，我揾到同阿 Q 嘅分别啦。阿 Q 精神就 系 如果人哋唔请我，就会觉得唔识货咯咁样，咁啊胡混过关，氹咗自己开心啦。但如果系真系积极啲又乐观嘅话咧，佢会揾中间嗰啲不足嘅地方，然后改进自己。 呢个系理性嘅， 系啦， 系啦。 咁有一句说话即系可以分享一下，失败嘅人系揾藉口。成功嘅人系揾原因 啊，就系、是、呢、這个啦、就是這個，完全就系讲咗呢样嘢啦。咁啊，调翻转啦，即系悲观嘅人咧，就会觉得，哎呀，我能力唔够噶啦，我都系失败者噶啦，哎，我都系见唔成呢一类型嘅工噶啦，咁样咁啊，就揾好多呢啲原因啦。好啦，咁第二咧就话，将事情咧系会归结做外部嘅原因，唔系内部嘅原因，即系用翻头先见工嗰个嘅例子啦。如果乐观嘅人咧，就会觉得佢点解会？揀被嗰、那個即係建工嗰個人揀唔中佢咧，佢可能會話：，唉，咁可能係公司咧嗰間公司咧揾緊一個 100% 符合佢哋職位條件嘅人，即係佢哋想喺好嘅人裏面再揾更好。咁可能我真係有少少咧係未合乎佢哋嘅條件嘅，但係唔代表係我唔好啊。佢純粹想揾合乎佢條件嘅人啫。咁但係悲觀嘅人就會覺得都係嗰句啦，我唔得噶啦，係啦，我真係 佢一定 係 佢好過我啦咁樣， 係或者我好差噶啦咁樣樣。咁另外咧，佢就話啦，會假設嗰啲痛苦。苦咧，同埋疾病咧，都系短暂嘅啫，一切咧都会好起上嚟嘅。譬如乐观嘅人咧，就 系 啦，好似小白咁样啦，对生活充满希望。 冇错， 一时嘅挫折咧，就唔会影响到佢哋嘅积极性。 梗系啦，所以我下个月已经补雷你啦。我好相信我好快好翻嘅。 嗱，钟哥就啤住你啦。如果你到时 打击你， 到时再整亲只脚咧， 唔系啊，佢下即系譬如话佢阿小白真 系 好乐观噶，佢上一次整亲。哎呀，整出一隻腳啫，好彩唔係兩隻腳，幾樂觀。佢今次參加雷利咧，去到嘅時候，哎呀，好彩都嚟到，即係就算佢跑唔到咧，都好彩我嚟報咗名， 我行到啊， 都行到，即係佢一定會樂觀地去接受咯。 咁啊，希望幸運就降臨喺你身上啦， 因為我樂觀啊嘛。 嗱，最後咧，佢都有提到嘅呢個樂觀嘅思維模式咧，係可以透過後天培養嘅，咁啊，學識去到面對挫折啦，解決問題啦，可以積極自我對話啦，感到沮喪嘅時候咧，亦都即係唔會覺得好無助嘅。 哦，我有一個咧，即係我覺得幾有效令到自己變得樂觀，好簡單。其實曬多啲太陽，我覺得個人會樂觀啲。 哦， 唔知點解曬多啲太陽，個人係啊，會快樂好多。 曬多啲太陽會黑啫，我未聽過曬多啲太陽。 個人經驗呢、這個 唔係真嘅，因為你嗰啲太陽同埋令到你嗰啲即係有冇陽光嗰啲褪黑色素啊嗰啲，即係你身體裡面都會有啲會有啲反應啊嘛。 有啲反應，化學作用 係啦。所以如果你長期喺一啲不見陽光嘅 室內工作， 室內工作啦，又或者你譬如去到北啲嗰啲地方咧，北歐嗰啲國家咧，咪有時好多日都見唔到陽光啊，日短夜長嘅，咁佢哋好多人個心情都會抑鬱啲噶嘛， 係 啊， 係 啊，係啊，咁所以都有關係啊。 不過講多一樣啊，樂觀呢一樣嘢咧係可以感染嘅，真係嘅， 係。 咁所以我睇好多即係有多都話啦，如果你係一個悲觀嘅人， 嗯， 你最好唔好。 近住一啲都係悲觀嘅人， 千祈唔好群埋一齊啊！ 咁你咧就一齊悲觀， 大家就係喊 嘅 啫。 係啊，應該揾翻一啲咧樂觀嘅人，希望感染到佢。但係調翻轉頭，佢哋即係有啲亦都講話，如果你是一個樂觀嘅人或者一個正面嘅人， 唔好黐埋啲悲觀嘅人， 你唔好黐埋咁多悲觀嘅人嗰度，因為你會俾佢感染咗啊嘛。即係又係會咁樣講嘅。 咁到底點算咧？有啲悲觀嘅人，佢想黐翻去樂觀嘅人， 佢揾唔到樂觀嘅人，樂觀嗰啲見到佢走啊， 係 啊。所以如果你係悲觀嘅，或者你睇嘢唔係咁開心嘅，即係我提議大家真係可能會揾一啲開心嘅朋友多啲去傾下偈啊，又或者唔係話自己賣廣告啊，你聽下晨光第一線，一啲正向啲嘅節目咧，咁你聽得多，其實你會開心啲嘅，呢個係真嘅。 今日又同大家講下英文嘅諺語。如果你正係面對失敗，可能都會有人勉勵你，同你講一句。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呢？唔需要急于求成，因为只要留得青山在，将来大把机会可以再嚟过。咁到底呢一句说话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马力国威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择。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到家，一副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头先讲到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这个道理真是老生常谈的。在英文其实都有一个非常之相似的语句，正所谓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 Health 大家都知道是解健康体魄的意思了，而 hope 就是解作希望了。在英文这句谚语里面，即是告诉你，只要你有健康的体魄，自然就有希望了。意思就正正就是跟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一样咯。今日开始记住这句说话，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 留得青山在，又怎会怕冇柴烧呢？记住啦，今次做唔到啫，下一次一定要继续努力。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呢？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 问阿 Kitty 同埋 Barbie 啊，有冇兴趣搬入去啲离岛嗰度住啊？ 哇！如果搬入去咧，就要份工都搬，因为咧我有个朋友佢系住离岛嘅，咁但系佢翻工咧系中环嘅，咁、所以佢又唔会话特别太耐咯，那个车程嘅，我比起住喺以前佢本身住嗰区仲快咗添，咁样， 即系搭船同埋都几惬意嘅， 系啊， 系啊，有啲小岛嘅风情啦。近排咧，我身边都好多唔同嘅朋友仔搬咗离岛嗰度住，因为咧疫情嘅缘故啦，可能小朋友又可以健康啲成长啦，唔使成日戴住口罩，始终即系通风啲啦，或者间屋又可能住得大啲啦，咁啊想过一啲慢活嘅生活。又调翻转头就系好似 Kitty 咁样讲，可能喺中环翻工嘅，咁你住南丫岛住平洲冇乜所谓嘅， 搭船都好快嘅， 系啊，都几舒服噶， 好过塞车添， 系好过塞车，即系架船会塞咗喺度啊嘛，系咪先？咁咪打风落雨啊，烦少少啦，即系有辣有唔辣，任君选择啦。无端点解讲呢啲小岛情怀咧？ 所以咁嘅，睇到咧報章文化版咧都講咗，喂，長洲咧開咗間新嘅書店喎，咁啊，都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啲書香氣息啦、 嗯。 原來咧長洲咧冇書店嘅、 哦， 你哋如果入平時入去，可能長洲乜都有啦，即係你會見到哇好大粒嘅魚蛋啦、 啊， 跟住有嗰啲咩啊芒果糯米糍啊，咁樣 水。 系啦，即系或者踩下单车啊，有好多呢啲， 系啦，都系食为主。 一路讲嗰啲嘢咧，都冇一啲文化气息嘅嘢。 有图书馆咯，我净系记得。 系啦，有图书馆咯，我记得但系我记得自己长洲嘅足球场踢过波咯。 嗯， 系啊，可能约咗啲 friend， 同埋嗰阵时咪好兴暑假嘅时候咧，一大班我读男校咧，大班男仔咧就入去某啲嘅度假屋嗰度啦，度假村争啲讲咗，度假屋嗰度咧，咁就大家即系过下暑假咁样游下水啊，踩单车啊，玩下 pair 牌啊。 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仲未流行呢一个猛鬼旅行， 唔系即系都有嘅， 都有噶啦，细个已经有噶啦。 但其实完全唔惊嘅，因为咧你去到咧。家家户都打開門噶，同埋會燒嘢食噶嘛。咁大家會攞個爐出去，其實好嘈噶，點幾兩點都係嘈喧巴閉咁樣咧。你冇嗰一種咧恐怖的寂靜噶，我想講。 同埋咧，長洲有一檔咧，嗰啲布拉腸粉係有個伯伯咧喺個碼頭嗰度夜晚擺檔， 有 好、 啊啊、 記得係、 啊。正啊，同埋有另一檔煎釀三寶都係夜晚黑喺嗰度擺檔啊嘛。咦，你都去好多喎、啊， 永遠都係講食係啦。原來而家就有間 書 店。 系啦，咁啊睇翻呢个报章文化版都有讲话啊，有间新开嘅书店，咁啊即系都系啲啱啱搬入去嘅居民开噶啦，咁啊即系店主咧就叫 Damon 啊，咁啊 Damon 住咗三年，咁啊觉得长洲嘅生活好惬意，咁啊已经同旁边啲街坊同埋原居民咧混熟咗啦，咁啊衣食住行嘅一啲叫做机能咧都可以满足得到啦。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是、啊，好似大家应该要买下书嚟睇下。既然咁寫意、嗯，又有咖啡，又有茶， 其實 又有海， 系啦，有太陽，有海邊，有啤酒，乜嘢都齊曬。 嗯， 係爭本書啫。咁佢就打算開一間書店。我覺得咧，開書店嘅朋友仔咧，今時今日啊一定係唔係為咗謀生咁簡單嘅、嗯，一定係有自己一啲理念啦，以至咧就想過一種咧一個系統、一個統整嘅慢活生活啊、 嗯， 因為。你本身經營書店咧，都可以好慢，而且書嘅壽命咧，亦都可以係好長久。跟住咧，係你只要揾到個錢，啱啱 cover 到個鋪租咧，即係全香港唔係好多地方開得到書店， 嗯、 因為鋪租好貴啊、 嗯嗯， 你十幾萬係咪先一個月租？你買幾多本書先有十幾萬翻嚟啊？你認真實踐地諗一諗，你就覺得呢一件事係有啲痴人說夢話。但係當鋪頭搬咗入去小島入邊咧，可能就會幫得到啦、嗯。因為即係睇翻我有啲朋友住長洲，咁佢都話啊，其實啲鋪租唔會太貴㗎，可能五六千蚊咯，遠少少咁樣。咁你開書店啫，冇話喺長洲大街平時太平清照最 core 嗰啲十字路位嗰啲開，你可以開啲邊啲或者再遠啲，咁即係叫做識途路。老马或者即系你系知书识物嘅，你咪自己感受到嗰种书香味，咪自己行过啲边啲嘅地方咯。咁啊，个铺租又抵得到，又可以过住另一种咧唔同嘅生活模式咯。 调翻转，譬如你话真系要赚钱啊，或者即系卖到书嗰啲咧，可能就系卖好多补充练习啊、教科书啊， 呢 啲 系最赚钱， 就系另一款嘅书店咯。 即刻觉得咧唔浪漫啊！嗰阵时一家有补充练习啊，咁样啊吓。不过即系近呢一两年咧个阅读。風氣都有所改變嘅，舊時香港人最多就係買旅遊書啦。呢一兩年點會有旅遊書可以買得到啊？ 冇更新，我見有啲事情。 反而近排啲文史節就賣得好好嘅。如果你有去書店，你會睇到咧，書架上邊嘅暢銷榜咧都係文化啦。歷史啦、哲學啦呢啲書籍咧都會係做到呢個心靈嘅替補啦。 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泥围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咁再讲多次位置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泥围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翻吐露港公路近住广宏街嘅交通意外咧，即系广福道回旋处附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有一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即是去筲箕湾方向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都是多车，龙尾就泽安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平石村，在新界元朗的朗天路来回方向是朗平路，元朗的朗平路来回方向近住凤池路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支路慢线就车多排到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车龙都有待消散排到去泥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和排球，市民现在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不要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的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的你，快点来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三成群外卖都是想开心啫。 有个女朋友问，点解你唔氹翻我啊？咁佢男朋友就话，咁我见你无啦啦嬲啊嘛。咁个女仔就话，所以咧，男朋友又话，咁我咪谂住你会无啦啦唔嬲咯。 死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共产党军的力量可以说是势不可挡，要赢人先要赢得民心，这句说话原来就是他们的胜利秘诀。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尽力之善，尽力最真，神光在家。 9:09，阿奥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个别发展啊，道指收报咧34,869点啦，升咗261点啊，结束五日嘅连跌嘅气势啦。至于咧标普500指数咧升1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要跌9点。咁啊，有金融分析师就表示啦。新冠肺炎的疫苗推展加上免疫的群组意味確診的个案最终都会下降的，有助经济全面重启和相关的开支都会增加。所以就给到这个标指年底的目标上到去4650点，较上星期五的收市大概还有接近 4-5% 的上升空间，还可以买上去，是不是真的？咁港股呢可唔可以收复失地上返26000点啊？你都想知，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沙生感觉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名字，接触了自己喜欢的事物之后从未停步。这个朝早跟他谈下追求梦想所付出的汗水。 我是沙新，我是一个 cosplayer。 今天请来这位朋友，他的工作岗位可能很多人都会见过，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全职，未必会有这么多人会有这样的选择。今天请来的就是一位 cosplayer，就是PP。如果大家在这个界别里面呢，通常会称呼他做沙僧。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啊。嗱，第一样嘢就是作为一个 cosplayer， 咁其实你要做啲乜嘢嘅呢？嗱，我哋可能喺我哋嘅一般认知里面，就是你着一啲动漫嘅服装，可能喺一啲嘅 gathering 里面出现，咁或者喺一啲唔同嘅聚会里面着一啲咁嘅衫，就叫做 cosplayer 啦。但係如果从你哋嘅角度去睇，何为一个 cosplayer 呢？ 因为其实我个年代啦，我啱啱玩嗰阵时同而家玩嘅时候呢，就又真係两种分别嚟嘅。因为我哋旧时嘅话呢，就係、是、为兴趣囉，真係。你鍾意个角色，跟住就会去努力去扮佢，但嗰阵时就冇咁多资源啦，冇假发，冇框啊，隐形眼镜呢啲呢冇嘅。咁我哋就要靠自己去努力呢样嘢啦，即係可能会买啲喷头啊，真係喷到自己成头白发咁样嘅。咁就努力终于完住囉，我哋叫。跟住但係而家呢，就因为多个资源啦，咁我哋就会努力去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会神似咯。我哋要，咁我哋就会连化妆啊、所有框啊、发型上啊，都会跟足原著咯。跟住但系有啲衫嘅部分咧，就可能有啲人就会订做啦。咁我嘅话就多数都系自己整嘅，因为就想再似翻啲，咁啊订做你知啲 size 咧，通常都唔同噶嘛。 梁荣忠，冲冲冲！ 其实 cosplay 咧系一种兴趣嚟嘅，咁好多人都会觉得点解你要坚持啊咁样，咁其实真系唔知点解嘅，爱呢样嘢真系冇得解释噶。 我自己系有留意嘅，咁小白咧都有留意嘅，即系关于cosplay 呢样， 系啊， 但我留意嗰啲咧，嗰啲衫咧全部都系真系喺网上边又好，或者我哋喺日本咧。是现成买回来的嘛。我真的很少见到有人是自己整的。 好多喎、我反而见到好多人自己整。 自己整。 因为我有段时间呢同日本福冈他们有个年轻人团体呢，他们专门呢就是处理这个 cosplay 的、做埋一些大型的 event 的。Asian Beat 嘛，他们叫做。 咁、他、我都懂得你个，因为我之前都参加过他们的比赛。 哦是吗？ 是啊。 哦。 做过福冈大使的。代表的。我都做过。 是啊，咁所以呢他们有好多叫做 cosplay 的player 呢，咁嗰时都有同我哋一起做啲联络啊，咁佢哋就话翻俾我听，啲衫全部都系我哋自己整噶、 啊。我一个好奇先，想问一问沙生，譬如话有人问你，我想cosplay 某一个嘅角色，咁点样入手呢？跟住 我通常都会叫佢俾图我嘅，咁我始终都唔系套套嘢都识噶嘛，咁有可能佢要啲好冷门嘅角色，咁我未必识嘅，咁我就话，咁你俾多啲图我啦，咁我尽量帮你，咁因为我本身都有接单车衫嗰啲嘅。 咁呢個都係一個收入嘛。 嗯、 因為我有啲 friend 都係會接單整道具，咁有時就可能會同佢哋合作啊，跟住就去整一套嘢出嚟，咁就會靚好多咯。 但係純粹從一幅圖或者幾張嘅咁嘅設計圖，你就可以做到一件衫著上身嘅。 係啊，因為其實都會靠自己想像力咯，因為有時可能個角色淨係得圖嘅。佢未必會有一個動畫會可以俾你零轉身啊！你轉身啦，俾我睇下後面係咩樣咁，未必有噶嘛，就要想像。 我哋譬如睇好多 cosplay 出嚟咧，唔係話淨係用布做噶嘛，嗰件衫可能會有啲其他物料黐咗喺件身上， 有塊金屬喺度、啊， 金屬又或者另外一啲 佢哋嗰啲紋章啊， 係啦係啦，咁嗰啲東西你哋又點樣整呢？因為嗰啲已經唔係裁縫可以做嘅嘢嚟噶啦嘛。 嗯， 我哋就有一種物料咧，我哋通常用親嘅都係叫 EVA 嘅一種物料。 嗯， 咁佢中文名好似叫泡棉。 嗯， 咁我哋點解會無啦識呢樣嘢咧？就係咁人會進步噶嘛。咁我哋以前嘅話都係用紙皮啊，係 啦， 跟住用眼卡紙啊咁樣，跟住盡量整到似嘅啫嘛。跟住但係而家咁進步咗啦，再去睇下個 cutting 係點樣，跟住然之後咁、你有啲嘢有弧度噶嘛，跟住然之後再自己研究咯。跟住同埋因為外國人咧就中意分享呢啲嘅，咁我哋都會去再睇多啲呢啲咯。 嗯， 梁榮忠，衝衝衝！ 重回初心，当时喜欢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经过时间洗礼忘记得一干二净？ 那最初的时候呢，你是怎样接触到第一次的 cosplay 呢？ 咁我第一次其实都很简单咁样，就是认到有个朋友，他无啦话，喂，你个样好适合 cosplay 喎，要唔要一起玩啊？咁跟住然之后就哦好啊，咁样就胆粗粗一起玩。 咩叫做个样好适合？ 我都想问，有样睇噶？ 小白咁样， 我咁 嘅 样 似唔似系玩 cosplay 嘅人啊？ 我唔知道，因为唔知啊，好多人都同我讲话，我个样好动漫咯。 哇，呢、這个好难理解喎，莎莎呢个。 系啊，咁其实可能其实靠化妆嘅啫，我觉得，因为你。有些人可能生得很醜樣，但是你化妝化到很漂亮可以。 嗯，就是有朋友話跟你講啊，你個樣子好像啱做喎，於是你就接觸了啦、 啊。 你記唔記得你第一個扮演的角色是乜嘢？ 其實很記得的，因為套衫都仲喺度。 嗯， 佢係《仙境傳說》RO 裡面的一個小服咯，我哋叫服侍。 咦，這個我就未聽過啦， 我都未 聽過。Online game 嚟嘅 ，Online game 嚟嘅。咁你當其時又係啦，即係由嗰陣時已經開始，成個服飾都係自己做出嚟。 咁嗰陣時就因為乜都唔識，咁一定係訂做啊，仲要係第一次嘅關係咧。咁我個朋友介紹嗰間鋪頭咧，就非常之貴嘅，覺得。因为之后就识多咗呢样嘢咧，跟住然之后就发现原来有好多铺头系可以再平啲嘅， 嗯， 跟住但系最平嘅方法咧就系自己整， 嗯， 嗰时嘅话，咁而家咧就唔知点解就自己整咧就会有强迫症，就会越整越贵咯，反而可能自己整一套衫会贵过订做咯， 因为开始有要求啊嘛， 系啊，开始有要求，即系可能套衫我想要啲花边靓啲嘅，跟住再加闪石上去，跟住然之后再浮夸啲嘅，因为有时我哋舞台表演咁要再夸张啲嘛。 嗯嗯， 跟住就会可能使咗金钱就可能超过1000蚊咁一套衫。 嗯，但系记唔记得第一次着一件cosplay 嘅衫行出嚟嘅时候，嗰阵时嘅感觉系点样？ 其实嗰阵时嘅感觉就系一班人一齐玩啦，一班 friend 去识朋友啊咁样，因为我都有。嗌多个朋友陪我玩嘅，因为自己都会惊噶嘛。 但系着件衫出嚟，始终系同我哋，譬如话我哋着一件我哋而家着嘅日常便服系好唔同嘅。咁你行出嚟嘅时候，会唔会觉得人哋望自己嘅眼光，哇！你搞乜嘢啊？着件咁样嘅衫出嚟咁奇怪嘅，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叫做奇怪的目光嘅咧？ 其实又冇、啊，因为我第一次啦，就去动漫节。咁你知动漫节多数都系呢类人噶嘛，都系啲动漫中意动漫嘅人噶嘛。咁其实又唔会有呢种目光咯，啲人就会觉得啊好靓啊，好新奇啊，咁样就会中意呢样嘢多啲咯，多过难接受咯。其实 梁荣忠冲冲冲， 其实每次想放弃嘅时候，跟住啊不如我放弃啦，咁嘥钱嘥时间。跟住就会突然之间啲朋友话喂一齐玩啦，跟住个心又会翻起，好得意。 旁人目光会唔会动摇你嘅决心？有冇能力跨越其他人嘅批评呢？梁荣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莎莎倾下成为 cosplayer 遇到嘅难题。Oh, it's so funny. thought and time and rhyme to make a poem singing. With music and words I've been playing. For you I have written a song. To be sure that you'll know what as I go along. 石呢项运动，选手系需要以手握或者脚踏喺大小形状不一嘅握具上，喺垂直嘅墙壁上面比拼下大家嘅技巧同埋力量嘅。嗱，运动攀石通常都会分为速度攀石、普石同埋难度攀登嘅。喺部分嘅项目入边，参赛者身上面会绑有安全绳索，咁啊，但系除此之外咧，就唔可以有其他嘅装备噶啦。啊，参赛者只系能够着上运动攀登嘅专用鞋。徒手参赛，比赛绝对是挑战运动员手指尖的力量，手指够力对鞋都要帮到手的。运动攀登鞋原来非常之窄和贴脚的，紧窄的程度甚至连脚趾穿得耐都会卷曲，我穿的话就肯定会抽筋。这个就是为了令到选手能够更加容易用脚趾支撑住墙壁帮自己向上爬。除此之外，运动攀登鞋的鞋底还非常柔软的，爪力极好啊，藉以咧就系防止跣亲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月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喺度。早晨啊，陈女士。 早晨啊，早晨。 梗系家有喜事，所以要打电话嚟啦，系咪咧？ 是啊是啊，因为屋企啱啱咁巧九月好多个生日，三个生日啊。 慢慢讲，睇下有边个先。 我个女啦 ，Michelle， 系我女婿就 Benny， 我就叫 Elin。 咁啊，陈女士问下你先，女啦同女婿系咪都超级锡你噶？ 都 OK 啦，即系而家你知佢哋有头家噶啦，就系即系好关心，尤其是个女晚晚都打个电话问我啦，因为我独居嘅而家吓。 我感情好好、啊、喎。 算是咁咧，叫做孝顺。 同埋个女咧，通常啲人都系咁讲嘅，生女咧贴心啲嘅，即系知道咩翻风落雨啊，关心下你啊，转凉咧又提醒你诶着够衫啊咁样咯。 系啊，不过仔都算 OK， 好多时放工咧都会有打俾我嘅，佢就放工，因为佢有个小朋友啊，变咗好忙，咁放工可能按就 wait 嗰阵时得闲啊，有时同我倾下偈咯，问下我点咯。 系咯，而家即系通讯就发达好多啦，电话又得啦，或者发信息啊 ，send 张相又得啦。 有时同个孙啦，而家就去睇个孙咯，咁啊帮下手咯。以前咧有时冇去佢度咧，佢就视像咯，同个孙倾下偈咯。 嗯，咁、嗯、好啊，希望你哋一家人咧都个个健健康康啦，同埋咧真系嘅，即系每一次见面咧，有时都系重质不重量嗬。虽然可能未必系日日见，但系咧每一次见到嘅时候咧，如果可以好全程投入啊，好享受嗰种天伦之乐咧，咁就最满足啦。 系啊，尤其是我哋老人家添啦。 系啊，啱啱啱， 点解一日一日啊嘛？ 草 多啲开心嘅回忆咯。咁你自己闲时听翻睇翻嘅时候又好开心嗬。 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陈女士。 佢系你啊，几咁多个都身体健康，天天平安，工作顺利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疫情亦都快啲过啦。 系啊系啊，啱啱啱。好啦， 多谢你先。 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失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梦最甜，身边早赞风险，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合作我乐意，饭后你即 神光追踪31。 好啦，嚟到神光追踪31啊，咁啊，白元同阿欧喺度，搵马昌喺度。 早晨啊，昌。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唔该晒。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逢礼拜二夜晚7:10都有呢个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啊，教大家点样欣赏中国古画啦，咁啊。今集咧叫做思古而化之啊，即系讲咩 咧？ 即系学习下古人，然之后化成自己嘅嘢咁话。咁啊，个节目就会讲咧，原来学画画咧，学中国古画嘅人咧，即系需要不断练习，呢个大家知噶啦。咁练习嘅方法有样嘢叫做临摹同仿，即系临摹大家知道啦。咁啊，原来临摹咧，即系唔除咗系练习嘅方法以外咧，原来中国国画呢啲古画里边咧，有一种嘢叫做仿古啊，系一个 style 嚟嘅，即系唔代表系抄啊，又唔系代表练习，唔系耍嘢先至咁做噶。 今日啲 fashion 都成日仿古噶、哦， 系咧， 系啦。 即俾翻個參考大家，原來即係大畫家張大千都有畫過呢啲仿古嘅作品㗎。咁今晚呢個節目咧，就請嚟咧專家同大家分析一下呢啲仿古究竟係點樣欣賞，佢哋有啲咩特徵同風格咁畫嘅。 呢、這個要留意啊！今晚都有張大千大師嘅畫作㗎嘛，係嘛？ 冇錯啊！ 哦，咁啊，一定要睇啊！呢、這個 係啊，咁啊，好快就同大家介紹下啦。夜晚9:30繼續港台體壇1、2、3。运动挑战赛啊，咁啊继续由阿 O 主持同埋健身教练去教下大家玩健身咁话喎。 系啊，冇错嘅，咁啊大家又学下唔同嘅一啲叫做健身嘅技巧啦，可以强身健体啦，做得到啊非常好，做唔到啊慢慢一步一步学啊，你都会有机会做得到嘅，因为咧。依家見到好多學生哥咧，都準備即係參加佢啲運動會啊， 係啊， 水運會啊咁樣 咯。陸運會都唔緊要，係、啊、水運會真係要做。 嗱、啊，記得啦，每一個運動之前咧都要啊做足熱身運動先，咁 令到自己咧即係身體咧都適應一啲高強度嘅運動。跟住做完嗰個運動，譬如踢完場波之後啊，打完籃球之後咧，又記得拉筋咁啊，可以咧令到自己咧啲筋絡啊都會靈活一啲啊，或者咧都好好保养一啲啦，好啦，咁啊9:30之后到10:00啦噃， 10:00有历史2、3時，今晚个题目叫做二战的抉择，轰炸奥，咁轰炸奥斯威辛啊，或者系奥斯威辛呢个地方独立咯，唔知边个地方，原来咧就系、是、波兰一个当时咧二次大战嘅一个集中营，咁、 哦、 啊。今晚嘅节目同大家探讨一个比较严肃嘅题材啊、 嗯， 就系讲乜嘢咧？原来呢一、這个波兰嘅集中营咧，就专门咧系纳粹党我嚟筹，即系就困住嗰啲犹太人啊。咁、喺大约1944年4月咧，当中有两位犹太人咧就偷走咗出嚟，成功逃脱啦，去到西方地方。咁佢哋就将佢哋喺个集中营咧嗰啲好惨痛嘅事咧，同大家一一披露，一一分享。 咁啊，當時嗰啲同盟國咧就要面臨一個好大嘅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嚟嘅，就係點樣咧？佢哋如果想救嗰個集中營嗰啲人咧，佢就只有一條路行嘅啫，就係炸咗嗰個集中營。 嚇！但係啲人仲喺入邊嘅喎， 冇錯啦。 點炸咧？ 佢哋炸定唔炸，同埋點解炸先至係唯一嘅出路咧？咁今晚十點鐘真係要睇睇呢個歷史二三事啦。即係究竟有冇炸都要個節目都會同大家 講。係咯，咁你炸又可能炸埋啲想救嘅人喎。 係啊， 但係唔炸佢可能會繼續又會。又会喺嗰度糟蹋嗰啲人， 系啊，所以即系战争咧，真系无限祸害啊！ 嗯， 炸又死，唔炸又死啦。 所以我哋应该真系开心，每日生活喺和平嘅空间入边啦，吓。咁啊，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咁啊，有好多好节目，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阿昌， 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劏房"租务管制续租的加幅上限，由15%下调到10%。香港业主会会长佘庆云批评建议倒行逆施，干预市场，会令劏房业主不愿再经营，最终伤害的是租客。他透露自己亦已经出售单位。佘庆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政府偏帮租客，将劏房业主打造成衰人，形容现时情况是边个大边个恶，边个正确。立法会有关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他认为劏房租管建议同时是保障业主和租客，又认为目前将续租加租上限下调到10%，幅度算勉强合理，政府长远应该想方法逐步减少劏房。南韩新增1497宗新型肺炎，累计确诊超过270,000宗，新增个案连续两日保持在1500宗以下，但相信主要是受周末检测人数减少影响，仍然难以确定疫情转趋缓和。另外，南韩新增7宗死亡病例，累计2367宗死亡病例。外长王毅今日起将对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预料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和重启美国和北韩的无核化对话将成为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今次是王毅在去年11月之后时隔9个多月再度到访南韩，预料他将会和南韩外长郑义溶举行会谈，同埋同南韓總統文在寅會晤。美國高層官員透露，總統拜登將在今個月24日在白宮主持四方安全對話峰會。呢名官員對路透社表示，主持今次峰會展示拜登政府將參與印太地區列為優先事項，包括通過新的多邊組合應對21世紀挑戰。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预计将在下星期到美国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美日印澳四国领袖曾经在今年3月召开视像峰会，下星期将是他们在四国安全对话框架下首次面对面会谈。在3月的峰会上，四国领袖承诺在新冠疫苗和气候变化上紧密合作，并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823点，升5点，成交金额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1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2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4跌4.6。药明巨诺21.9跌2.75，阿里巴巴160.8冇升跌，美团245.6跌2.2，盈富基金26.46冇升跌，招商银行系69.4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5，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664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1美元，卖出179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石硖尾嘅窝仔街较早前嘅火警咧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而家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之间全线已经系解封，就系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之间咧全线已经系解封。较早前受影响嗰啲巴士路线啦，逐步行驶翻原有路线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去到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嘅朗平路来回方向近住凤池路一带咧仲系挤塞，朗业街去翻锦田方向啦，近住宝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庵路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就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中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嘉许大使谷子乔带住手信嚟支持， 今日咧我就送呢棵长春花花花 交俾你嚟接过先，就希望咧你可以保持呢个心境嘅青春啊，同啲学生可以打成一片啊，好似长春花一样咧，咁啊意志坚定啦，同埋咧要记得达成自己嘅梦想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Daniel 张世显嘅展翅故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充满圣诞气氛的中秋。加入晨光第一线差不多一年，一直没停过。啱啱的周末决定给自己休息一下，一个上午那么多。好多人没坐低喝咖啡，去一间以前经常去的 coffee shop 先。那朝入到去有些奇怪的感觉，望清楚是布置不同了。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东西，望真一点，是圣诞树。我冇讲错，系一棵圣诞树。当然唔系真嗰啲啦，系用好多礼物包堆砌成好似一棵圣诞树外形嘅摆设，可以话系伪装圣诞树。同时间，我听到店铺嘅喇叭传嚟一啲好微弱嘅音乐，系圣诞歌。我冇讲错，我听到圣诞歌。你会问有乜咁奇怪呢？咁都唔奇怪，圣诞摆设、圣诞歌、月饼都未食喎，哥哥。喺我嘅认知里面，圣诞节系12月25号啊。可能你会话啦，早啲有圣诞节嘅气氛啫。如果差唔多圣诞节前先有圣诞摆设，圣诞气氛最多只会维持到3-2日，但系而家你可以维持3几个月、啊。圣诞节在12月尾，所以这些9月中已经开始有圣诞装饰的店铺，都是比较一个假象，我们伪装着圣诞节，为了刺激人消费，不惜讲一个大话呃我们，但是大家又很乐意被他们呃的。九月中圣诞节已经来了，在酷热天气警告经常生效的日子底下，想着 White Christmas， 心甘情愿生活在一个大话里面。九月听到圣诞歌，一啲都冇听错。九月见到圣诞树，绝对唔多余。将节日提前俾你感受，已经变成一个大潮流。圣诞节仲未到，可以讲埋除夕。除夕未倒数，已经准备埋财神到。再系咁，圣诞可能要准备埋讲恭喜发财，元宵咪要准备去埋拜山，横掂样样都提前，不如朝早食午餐，晏昼当晚饭，翻工当放工。以前有句说话叫做有心唔怕迟，10月都系拜年时，听落真系冇讲错。我都是喜欢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原本井井有条。不过啲人好多时会为咗啲唔知乜嘢嘅原因搞乱个节奏。我哋会俾伪装嘅节日搞到好开心。原本12月尾嘅圣诞气氛，我哋9月中已经攞到手。原本得3-2日嘅气氛，我哋变成有3-2个月。感觉又是赚了。所以钟哥，不如不要想那么多，继续在这些伪装的节日气氛里面过你的伪装中产生活，吃住月饼过圣诞吧。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既然今朝早我哋讲呢个汉堡包啊，讲得咁兴起嘅时间咧，不如今日嘅即系呢个崔神厨师咧，同大家讲下自家制汉堡啊。咁我试过喺屋企咧都整一个汉堡包，咁点解咧？就是因為有一次咧，我喺一間日式嘅餐廳嗰度咧食咗一個漢堡，咁我覺得都幾好食嘅。咁佢比平時嗰啲芝士啊、番茄啊、生菜咧就特別啲啲啦，因為咧佢就冇夾呢啲嘢喺個包裏邊嘅。咁佢就咧夾咗啲煮過嘅，即係炒過、炒香咗嘅洋葱啦、紫洋葱啦，再加咗啲菠菜啦。 咁所以咧食咗落去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好似多咗一啲纤维啊，即系食咗啲菜啦，健康啲啦咁样。咁再者咧，佢嗰块肉咧就系未来肉嚟嘅，即系佢并唔系真正嘅肉类嚟嘅，佢系其实都系一个素嘅汉堡嚟嘅。 你又觉得好似冇杀生啦， 系啦， 同埋免治嘅一啲加工啦， 系啦，咁啊觉得健康啲啦。咁另外咧，我又试过一间餐厅咧，佢系中间嗰块肉咧，佢系直头好似一嚿素鸡素鹅咁样嘅，但系即系豆腐嚟嘅，其实 即系又用豆制品， 系啦，其实系豆制品嚟嘅，但系几厚嘅，就我觉得佢煎香咗嘅，似就唔似肉噶啦，唔似肉噶啦嗰阵味，因为佢都几浓豆味嘅，但系食落去咧又几夹噶，咁所以咧我就可以提议下大家，如果中意喺屋企整，你唔想煎扒煎到油淋淋啊，或者唔想食咁多肉嘅话咧，其实呢两样嘢都可以代替。 所以Kitty 讲得啱，我通常食汉堡包咧，我唔会喺屋企煮啊，即系因为去翻个原理啦，即系我未必中意嗰啲未来肉啊之类咧，股票我啊中意啦，即系但系调翻转头，你话真系食咧，我都系觉得即系汉堡包咧好传统啊，好厚肉嗰啲咧，即系啲系啊，啲油啊，啲酱汁咧，削晒出嚟嗰啲，我好中意食汉堡包。其实依家未有即系五个人嗰间，我好中意啦，即系美式嗰间。跟住咧，其实我旧时僆仔咧，我最中意食阿 Wendy's 咯，因为 Wendy's 咧，我直情喺日本我都飞过去食噶，有试过，因为又系嗰啲肉咧完全是外面煎到脆卜卜咁样啦，锁住晒啲肉汁，你一咬落去咧，啲肉汁连埋啲油咧会逼落去你个口嗰度啊， 系 好好食。 我又真系一般嘅啫，可能 你而家又唔 系比较油腻啲啊，系啊，咁所以你话头先我讲嗰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替代品嚟嘅，即系如果你唔想食饭，即系想食下啲西餐啊咁样样，又想食下汉堡咧，呢个都系一啲新嘅配搭咯。咁头先讲嗰个用一个豆制品，即系其实你我谂你去超级市场都买到嗰啲好似素鹅、素鸡咁样， 我估有啲似小汉堡咯。你嗰啲就类似冇咩汉堡嗰一只咁样咯，系啊，即系细个啲啊 ，mini 啲嘅个。 佢又唔真系，我估佢可能嗰块嘢咧自己整嘅，咁啊整咗之后你就切翻一个适合嗰个汉堡包嘅形状，你就煎香佢啦。咁当然佢唔系净系夹嗰块素鸡素鹅喺度啦，佢仲加咗啲牛油果啦，系啦，咁啊加咗少少酱啦，芝麻酱。生菜啦咁样，咁我觉得食落去都几清新嘅，即系比起平时你食嗰啲好大嚿肉嘅汉堡包咧，就另一种嘅感觉咯，另一种风味咯。咁大家如果喺屋企整呢个汉堡包嘅时候，都可以谂下啊，当中夹住啲咩材料会比较有创意啲咧？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想同大家讲下，唔知道你哋有冇玩过咧嗰个滑板车啊？ 滑板车我冇啊，我冇啊， 我有， 系啊， 静咗，你见我哋大家， 因为咧嗱，我自己觉得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未系好流行呢一个滑板车。 其实我细个已经玩嘅， 系咩？ 系啊， 但我细个系冇见过呢样嘢咯。我想话， 我细个嘅时候同我家姐争嚟玩添啊，咁我当然争输嗰个啦，不如踢咗落车嗰个咯。 啊咁夸张， 所以好细个开始已经学习跌倒㗎啦。 要喺边度跌到边度企返起身最紧要。我都记得我好似系差唔多成廿岁女先见到好多人踩囉嗰阵时。但嗰阵时初出香港嗰啲滑板车呢系真系可能细碌嘅接埋嗰啲呢，即系可以接叠式。同埋好多时喺外国嗰啲嘅 MV 啊嗰啲呢见到好型咁样，有啲男士呢就喺外国嘅拍摄场地嗰度呢就系踩住呢个滑板车。咁但当然啦要注意啦，香港呢滑板车都唔系好多地方可以踩得到。有啲政府嘅指定场所或者系一啲乐园咧，先至可以踩到啊！咁啊，可以上翻康文署网站嗰度睇翻啲指定嘅地点啦。 嗯， 就千祈唔好自己立乱喺啲行人路啊，或者 系 单车径嗰度踩，就 no 啊！呢、這个 撞到人又唔好啦， 系啊，因为人哋有指定嘅场地都系有佢嘅目的嘅，即系可能都系惊住话有啲咩碰撞啊，或者系人来人往嘅时候就唔系咁好啦。 因为通常咧踩呢啲滑板车嘅人咧，你踩落或者你学紧嘅时候咧，你行到，但你未必识停啊。即系遇到危险嘅时候唔识停咧，更加危险。 我想问一下白元浩啦，既然你系我哋唯一一个可能踩得比较叻或者有呢个经验嘅人啦，你自己觉得滑板车难唔难控制先？ 滑 滑板就难啦，滑板车就真系唔难。 嗯， 因为滑板车咧，其实你系佢有啲咧系可以左右喐下嘅，佢摆盘。有啲咧，其实你根本上打侧个身咧，佢就已经帮你转紧弯。 嗯，同埋有嘢扶住就争好远。 系啦，冇错啦，即系有嘢扶住你，就已经成为咗个三角咧，咁有个立足嘅点喺度咧，咁你就会舒服啲，即系个重心我讲紧。咁你咪容易啲平衡咯。如果唔系你纯粹滑板嘅话咧。是难好多噶、 我自己咧由细到大咧，我都好希望可以试下踩呢个 roller 或者滑板嘅。 roller 你识唔识啊？ 唔识。 roller 你哋两个咧识唔识啊？ 我有学过咯。我记得喺呢、這个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嗰啲 friend 咧。有玩過咯，咁你知細個咧學乜嘢咧，好快學識， 同埋唔驚噶嘛， 因為跌到咪跌到流血咪流血咯，好簡單啫嘛，咁咪連塊膠布繼續玩咯。細個仔 你識唔識溜冰？ 溜冰識啊，溜冰我都係，又係跌咗好多次。 我溜冰都唔識 嘅。我覺得咧，我人生唔怕跌嘅，但我畏高，所以咧有關高度嘅嘢咧，我全部都唔玩，我好驚嘅依家。 細個大膽啲，因為小朋友重心再低啲啊嘛。 係啊，可能係啊，不過咧今年咧東京奧運未有嗰啲滑板，小朋友滑板小子啦，直情去咁去 要啦， 都系啊， 系因为佢哋其实十几岁已经攞到奥运金牌咧、 啊， 哇！我真系觉得咧可以重燃翻起我哋嗰个板仔 feel 啊、 嗯， 因为旧时咧要买对板仔鞋啊，踩滑板咁样，啲板仔鞋咧好厚底噶嘛，咁、样啊，唔知小白有冇印象？嗰、个年代咧， 滑板屋企 系啊，你依家都有系嘛？ 而家有 哦，咁你有啲唔同嘅花式， 我有教过仔踩滑板噶嘛， 好嘢喎，睇你唔出 系啊， 系咩？睇我唔出 系啊， 不过。打咗好多嚟 噶， 所以咪睇唔出咯。 所以唔系咁，依家就唔好练习啦，因为你只脚快啲康复翻紧要。因为咧滑板系劲易受伤嘅，所有竹碗啊或者只脚眼嗰啲位咧，好容易咬亲。因为咧你做一啲花式，譬如kick flip 啊或者360 flip 嗰啲咧，全部都系要个板转啦、跟住咧你要平衡力同埋可以企翻喺塊板上面咧、全部咧講求個平衡力啦、速度啦，同埋個時機啦，好難噶， 好難啊！我記得我做過一次訪問，就訪問阿俊仔啦， 邊個俊仔？ 梗係滑板界嘅代表啦，香港非常之型啊！佢咁啊，跟佢學少少咧，我都覺得好難控制啊。 係， 不過我唔知道係咪即係第一次係會難上手啲咧。係啊， 咦？我記得黃天怡咪喺嗰啲滑板場嗰啲工校滑板場咪學滑板前 啲，係啊係啊係 啊。不過唔知依家。有冇放弃到？有冇放弃到啊？因为我哋啲耐性，即系人到咗差唔多年纪咧、其实人嘅耐性，你差唔多学识就算噶啦嘛。咁但系当你识咗，同真系玩得叻，或者有其他技巧花式做得到咧、可能又要真系要花好多心神同埋时间去锻炼咯。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当你要挑战一项咧，我都呢、个都算系一个运动项目啦。你真系要除咗话有恒心之外咧，你最紧要系唔惊啊，因为你本身嗰个心理阴影或者嗰个心理恐惧咧，你要克服咗先。 你惊唔惊跌咧？ 我惊，我非常。我细细个开始已经对于滑跌啊，或者系一啲即系运动项目嘅失败咧，我系好有恐惧嘅。我细个本身即系以前好细个嘅时候咧，都算系健将嚟噶。即系我初初喺体育界咧，讲紧几岁嘅时候咧，系攞好多奖牌的。 你 系嗰阵时系嘅。 你這個好嘲弄同埋有嘲讽情况、啊。 好真实，好真性情啊！佢突然之间咧，将佢嗰个鄙视咧表露无遗。 但系 Barbie 你系叻边一样嘅运动？项目先， 我嗰阵时系跨栏同埋跑步嗱，讲紧七八岁嘅时候啊，我真系经常都有参加呢啲田径项目嘅比赛，但系就系去到小学唔知三年班定四年班嘅时候，有一次喺比赛嘅时候棘跌咗嗰个栏，跟住我自此之后，我每一次行到个栏度，我就自己停咗，就唔够胆再跨过去，咁跟住之后就对于啲体育嘅项目咧系好惊，真系原来呢一个心理阴影同埋障碍咧系真系好难消除嘅， 其实好多时都系咁噶。我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僆仔嘅时候打校队咧，伤过一次咧十字韧带咧，跟住佢对所有运动都有戒心 嘅， 所以即 系冲破到 运动咧，最好就系咧有专业嘅教练喺旁边咧去做指导，同埋咧做足热身，就算咧受伤咧都可以令到你嘅创伤程度咧 减到最低啊！你估喺边度跌低咁喺边度起翻身咁容易咩？ 喺隔篱起翻身都 OK 嘅， 系啊， 或者有人扶一扶你就会好啲咯。不过其实啲人如果跌亲嘅话咧，如果未了解自己嘅伤势或者伤到咩部位咧，其实最好系唔好喐噶。 系啊， 你唔好咁快谂住企翻起身住，同埋你康复嘅时候都唔好喐咁多。我俾你听嘅白桃呢句说话吓。 哦， 真系。喂，不过其实我想话咧，点解我突然之间讲翻呢个滑板车咧，就是、因为咧最近真系咧发觉可能凉凉地嘅天气咧，夜晚黑咧都会即系喺一 一啲嘅滑板車公園啊，或者係啲康樂嘅設施咧，有啲限制嘅設施咧，見到多咗人喺公園度玩滑板同埋滑板車嘅，咁、有時都會不禁停低，即係駐足睇一睇人哋玩嗰啲花式啊，或者係聯群結隊嘅時候咧，大家去踩嗰個速度啊等等啦。因為始終學奧華就係完咗個奧運熱之後咧、你突然之間見到呢啲運動咧，你會好想停低欣賞一下。 真係啊！我琴日咧入咗呢、這個體育館嗰度啊，借廁所嗰啲嚇，唔係做任何運動，即係人有三急入去啦，諗住乾乾淨淨咁啊，嘟咗呢個安心出行入去，跟住見到咧，哇！几多人打乒乓波啊？系、好多人咧、 好热血啦、件事 抽嚟抽去咁样咧、有啲咧甚至乎喺康文署咧租咗个发球机械人啊，发球机械人啊，发球机械人啊，人啊，嗰个人啊，即系你唔讲得少啊，即系硬牙硬牙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参与多啲康体活动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